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虽然是 Happy Friday， 但是我俾同学仔欺凌，而家有啲激气，我系小张张。 哇，咁又话欺凌佢啊 ？OK， 我有一样嘢嘅就系、是、要俾大家估下嘅。 好啊， 猜一个英文字， 系 我好好味， 一个字啊， 一个字，一个英文字，我好好味， 一个字咯。 几个字母我唔会讲到咁细嘅， 我好好味， 一个英文字， 我好好味。嗰英文字关于咩嘅？ 关于食嘢嘅。 系食物嚟噶？ 唔系食物。 例如 taste 啊，唔系 taste。 系啦，冇错。 唔系呢个啦，唔系。 我好好味。 哎 ，good good taste。 一唔系。开唔开估？ 唔系，冇。 俾我谂下先。 唔系你几多个字母？你几多个字母你都唔俾？ 唔俾。 点解啊？ 唔知啊，唔讲。 AM， 我唔想俾你猜到。 我识唔识嘅？ 都系识咯，点会唔识啊？我好好味。 关于嘢食嘅。 关于嘢食嘅。 哎。 系啦，形容嘢食嘅。 唔识。 识唔识？ 唔识。 识唔识？ 唔识。 OK， 音咪。 哦。 Yum 好食啊嘛 ，me 就系 me，me 我好好味，其实系 yummy，yummy 好，到我都系关于嘢食嘅，喺有次 嚟啊嚟啊嚟啊嚟！ 寻晚我去一间餐厅食饭，五点零六点啦，咁我嗌嘢食，我嗌咗个汤，呢个汤叫做生气汤。我知道嗰餐 有冇饮晒啊 ？good 唔系你听我讲先。我知佢嘴嘴名生气汤，整一碗生气汤嚟，冇嘢奶，砰一饮，哇，好难饮啊！叫你个餐厅经理嚟唔响度，叫你个大厨嚟都唔响度，佢去咗边啊？佢哋就系知道我哋餐厅啲嘢太难食，去咗隔篱餐厅食饭。 NQ 嚟噶啦，买 个味唔好，嗰个味唔好， 个味唔好， 系啦。我觉得应该同佢讲嘅就系话，话明呢个系生气汤， 知你饮完一定生气， 系生气啊嘛。 佢哋梗系走定先啦， 咁样，即系咁样， 系。 嗱，各位， 我开心啊！ 如果有朋友交份礼物，唔该你同我俾喺边个啊？咁你咪将佢乖乖啲咪俾人咯，人哋噶嘛嗰样嘢。好啦，今日咧就阿同学 A 咧就话，喂，阿徐 Sir 俾你咁， 你开名啦，其实两个都有份嘅，系啊。 不过我哋都有嘢讲， 我要留翻一阵，一阵先讲。好啦，同学 A 咧好正经，阿徐 Sir 俾你，咁啊，我就满心欢喜啦。第一就，哇，好啊好啊咁样，因为我都中意呢啲补汤啊，药即系药材啊汤嗰啲咁样，就睇住啦。哇，上面一行西洋嘟炸咗。下边生嘟嘟气汤，西洋嘟生嘟嘟气汤。当时我都不以为意，我话 即系话叫做西洋生气汤， 我就摆低咗啦。 我睇你到我佢咧，我睇到个样咧系即系好似诶，点解我未听？即系你睇到个样 系啊， 隔 咗一阵 你又唔识咁， 隔咗一阵即系 佢敲我出咗去。 当时未直播嘅，咁所以我仲有时间可以做下少少呢啲同节目无关嘢啦。我谂下，咦咁得意个名，再攞翻上嚟睇下。生气汤，点解？我就问同学 A 啦，同学 A 啊，点解叫生气汤？跟住佢好正经，因为你成日生气咯，咪要饮生气汤。咁我当时心里边， 我 miss 咗呢样， 心里边已经有几个单字出咗嚟啦。好， 即刻生气， 又再摆低包汤， 好应该饮啊！ 又再摆低包汤， 跟住我哋唔饮得噶。 摆低包汤之后谂啊。哦，系咪我见识少呢想上网查下咩嘅 滋阴润肺汤？你听 于是我就拎起个手机，想搜罗下 Google 下咩叫生气汤。但系当我 search 嘅时候，啱啱想 search， 我就谂啊，唔系，点解查咗几个嘟嘟嘅？于是你见到我就问啦，你入咗嚟未啊？嗰阵 时， 我就问啦，阿同学，其实嗰啲嘟嘟嘟系咪你查嘅咧？咁样，当时同学 B 就话，梗系我哋查噶，傻仔。你睇佢笑得几开心。 嗱，我补充两句得唔得？系啊，你俾个五号先。我哋听完歌讲下。 所以咧，我哋咧同阿徐 Sir 讲声，阿徐 Sir 佢哋将你送俾我嘅嘢咧，查到咧鬼五马六啊，阿妈话即系鬼五马六，我都唔知咩嚟。我想再买，我都只能够拎住呢个盒去搵嗰啲铺头话，唔该，我要西洋嘟同埋生嘟嘟气汤。你同我估系咩嚟嘅咧？咁样，不过我从个材料有写噶嘛，我估到系即系其中起码我估到系叫西洋参， 系西洋参。即 系咩生血活气生津活气汤啊？ 系啦，生津活气汤。咁你咪估到 咯。 头 先 我 攞 嚟 生津活气汤 隔篱啊，问下隔篱2406阿陈师奶啦，又俾佢估啊。佢估咧就系西洋菜生鱼补气汤。都喂，都有啲阿 Susie 喎。 喂，我头先我未睇材料，我都系西洋菜，但系望下里边冇西洋菜。 系啦，阿欣欣都系估呢一个嘅，欣欣都系。古西洋菜， 你边度估过？ 有啊，梗系有啊！ 我呢包嘢游成个世界， 游过成个世界噶啦，系啊， 几好啊， 好多人摸过噶啦， 系啊， 所以好正，我喺度你手上， 系啊，我觉得几好啊，一包汤都令到咁多人开心， 系咯，我哋讲咗成十分钟啦， 系啊， 哦，咪多谢你。 唔系多谢，唔系我哋， 唔使多谢，我哋要多谢崔 Sir， 多谢崔 Sir， 冇错， 系啊， 都锡住佢，都睇住我哋嘅健康。 不过下次你帮佢问下咧，其实咧嗱，你玩就叫生气汤啦，但系人咧如果有冇啲汤咧饮完之后咧可以凌晨啊，我哋叫凌晨啦， 梗系有啦， 或者系嗰啲叫咩话， 瞓得好啲啊， 系凌晨啦，瞓得好啲啦， 系啊，嗰啲咯有。 喂，我最近上个礼拜我咪有少少唔舒服嘅感冒嘅，咁咧医生俾咗一啲药我啦，其中有一粒药丸咧，佢直情系写住咧。不能驾驶啊，因为嗰支药咧，哇，好犀利， 昏昏欲睡， 大笨象都打冧啊，系啊，即系你食咗之后咧，好细粒嘅啫，但系咧。十分钟唔够咧， 你啊 ，knock down 咯 ，knock down 系 啊，即系俾人哋砰咁样打锤， 系啊， 嗰啲咯，嗰啲叫 knock。 你睇咩片都唔会令到你继续精神，你无论播咩片， 你试下，你试下，你平时睇开嗰啲， 佢梗系试咗啦， 试过啦，我睇唔到尾添，嗰个 次次去到嗰度就啊完咗， 几乎 冇办法过到， 原地就瞓着。我都有， 真系唔抵， 我都有几日咧。其实一个心理上，除咗当佢一个感冒药之外咧，不过我身边冇再食啦，即系嗰几日啦，都有少少依赖咗佢嘅，即系觉得自己 但系好瞓噶。 其实佢俾你休息咯，饮水。 其实讲到尾，你知唔知啊？真系噶， 系 唔需要食好多其他嘅嘢嘅。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你主要就系饮水，你讲得啱，同埋休息。你瞓觉嘅话，你自然会好翻，因为我哋有自己 recover 嘅嗰个能力噶嘛。 冇错，冇错。 咁我开始就明，我以前咧唔明白点解有啲人会食一啲叫做凌晨安眠药啦。或者安眠药啦，会瞓咧。原来咧个感觉真系好安全感嘅，即系总之知食完之后咧，你到天光先会醒。 你平时瞓觉冇安全感嘅？ 起码眼中间会醒，但系嗰啲药真系会令到你瞓到天光嘅。嗱， 但系你瞓醒之后咧， 大家唔鼓励。 瞓醒之后唔系唔舒服嘅，其实。你唔会话一醒咯，哇，好精神啊！你唔系嗰只噶，你仲系会迷迷糊糊啊，撇下撇下咁样噶。 唔鼓励啊，不过 我唔中意嗰种感觉。 我都唔中意， 系啊， 系啊，即系 我宁愿瞓唔到。 好迷失啊，做咩啊， 好 似好渣， 好 废 啊咁。你而家呢个状态都几似啊？ 因为我琴晚食咗啊嘛， 日日 未晒， 日日都系，日日都系嗰种迷失。迷失中年， 系 啊，系啊，又饮埋迷汤，你唔死啊？ 边个俾迷汤你饮啊？ 系唔话 你 咩？ 仲有迷汤饮？ 有啊， 恭喜你啊！ 垃圾宝宝俾你， 恭喜你啊！咩都好啦， 有得饮就饮咯，系嘛？冇理边个煲， 汤渣都食埋啊，所以变咗渣男。 OK， 喂嗱，去到呢个咁嘅 season 咧，其实咧，大家会唔会已经开始咧讲紧嗰个话题咧？就系 Christmas present 啊，圣诞礼物。咁樣樣，諗緊買緊，收緊唔頂啦嚇。咁有一個文章咧，其實我覺得咧好奇怪喎。英國咧有個調查盤點一啲咧最奇怪，佢用奇怪形容啦嚇嘅禮物啊咁樣。 咁我哋估下啦，好。 我就諗啊，可以除咗玩啦，其實。得一个原因就系你玩，如果唔系一定唔会送嘅。 即系你整蛊人咯，整蛊人个礼物你真系咩都得噶， 咩都得嘅。嗱咁啊，曾经有人收过嘅叫做怪礼物啦，过期嘅朱古力。反正过期朱古力咧，就我觉得未必系专登整蛊你嘅，可能佢真系唔食。嗱，我哋有时都攞嚟讲笑咁讲，自己唔食，摆咗喺度好耐。喂，哎呀，不如送咗佢啦，咁就送咗俾你啦。 喂，咁你送俾人之前 你 都睇一 睇啦， 系咪啊？不能原谅嗬。系啦，另外一啲咧就系 下次咧。 如果阿梁嘟嘟送嘢俾我哋咧，我睇一啲 spy。 佢唔会嘅，佢通常都屋企有多或者有。 咪就 系 有多咯， 佢就 多咗都过期。 有多佢唔会过期嘅，佢通常会第一时间散晒佢，佢唔会摆喺屋企啊，佢会攞翻嚟俾我哋嘅。 OK， 好啦，我好快读咗，因为真系太怪啦咁样吓。好，有一啲嘅半死植物，即系已经种到咧青青黄黄咁样，厕所泵、减肥药、假发。地拖去班箱，即系咧去班嗰啲啦吓。吸尘机袋咋，唔系吸尘机吓。另外咧就系曾经着过嘅衫，因为咧啲人话收咗之后认得送俾我嗰人曾经着过嘅咁。另外烫衫、板套，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啦。咁就系收过咧最冇诚意同埋最垃圾嘅奇怪礼物咁样咯。 我都收过噶。 收过啲咩啊？ 最奇怪嘅礼物， 系、哎、呀， 你觉得好奇怪，你咪我好惊啊，好奇怪咁样， 系咩啊？ 俾吓亲啊！ 收到啲面膜啦， 啊哈， 面膜唔奇怪啊， 唔奇怪嘅，我 你咪用咯， 因为佢太短， 啱啱黐到个鼻，啱啱去到个鼻冇咗， 系啊，两块啱啱冇。 你知唔知有时候有啲面膜嘅话系戒开两， 我知，系啊，净系敷眼睛啊， 系咪净系送咗上半橛俾你，冇俾下半橛？ 咁衰价， 平啲，平啲， 净系敷对眼啊， 因为你对眼唔好啊。 啊，我知，我知，我知。 男士喜欢收到嘅礼物三甲啊，即系最喜欢的， 第一系 唔系？喂，边有人送呢啲做礼物噶 cash？好奇怪哦，唔知啊， 我唔会中意收 cash， 系啦，如果 cash 嘅话， 长辈咧， 利是系 长辈又唔同，即系譬如爸爸妈妈咁，又唔知买咩俾仔女， 俾1000蚊， 系啦，你自己买啦， 你自己买啊， 我都试过有一年 系咁，唔会 cash 咯，我会点样咧？我会叫你买咗之后，我帮你埋单， 哦， 又或者而家你有一啲真系非常之好嘅，就系你去有某啲嘅牌子嗰度，你买完嘢，佢会俾埋张单你，摆埋落去嗰份礼物度嘅，因为我最近买咗，咁我就摆埋落个礼物嗰度，点解咧？唔系买你嘅，送咗俾人嘅，嗰个唔系你，咁其实咧佢冇佢好似係冇有冇寫嗰、那個即係幾多錢嘅、啊。但係如果你攞返去嘅話，自然當然佢知道係幾多錢啦。用嚟做乜嘢嘅呢？就係、是、如果萬一你送俾佢嘅嗰個朋友 size 唔啱，或者甚至乎個款佢唔鍾意，佢、就會可以返去換佢自己喜歡嘅嘢。 咁幾好喎， 同等價值嘅嘢。 同意。 係咪好好 非常好、啊。有時你送嗰啲顏色佢又 唔啱。佢唔啱㗎嘛，係呀、啊啊。所以就佢嗰啲牌子我覺得佢幾好嘅，佢冇嗰啲好奇怪嘅顏色嘅。嚟、嚟去去呢都只係得呢個灰色啊、白色啊、深藍色同埋黑色。得四个你拣嘅啫，其实你唔会点错嘅，啱唔啱啊？但系佢都有呢个咁贴心嘅做法，佢就话俾埋张单你，我就诶、你唔好你俾我，佢话唔系，系送俾嗰个朋友嗰张单。咁佢攞咗之后嘅话，其实佢唔知道份嘢几多钱嘅、 哦， 但系个问题系佢唔喜欢，佢可以攞埋呢一张单嚟嘅话咧，佢、就换佢喜欢嘅嘢。 但佢换嘅时候，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 正啊！ 你其实你自己如果你行过嗰 shop 嘅话， 你 有 心都 系 啦，你上网都查到 啦。 嗱，现金咪第一啦，跟住衣服男士啫吓。衣服或鞋咧就第二位，第三位咧其实同现金都差唔多啦，礼券。不过好嘅现金就唔系咁，即系成扎银纸咯，就系、是、一张券。咁啊，可能等值系500蚊咁样，你用呢张券去换礼物啦。 我觉得咪即系等于呢啲嘢咯， 系 嘛？我有一嚿嘢俾你，但到最后尾嘅时候，你都有机会可以即系自己再拣过嘅、如果你问我嘅话，对唔住吓，我系会觉得就我会中意嘅就系收 gadget 咯。 啊，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送俾男人啊吓，我以为系呢一啲嘢啦，系啦，或者可能系一个 watch 啊，系 啦， 其实佢唔会太贵，咁、但系可能系呢啲嘢咯。当然，如果你送个手机俾我，我会好开心啦。 嗯，真系啊， 系啊，唔好 听咗，抄低 我， 抄低 我。 女士喜欢嘅圣诞礼物咧，第一位我都知嘅，不过对于男士嚟讲，我哋其实我啦， 钻石啊， 我唔系好识买啲嘢噶，唔系啊，所有嗰啲叫皮肤嘅化妆品啊、保养品啊等等等等， 你唔 使 识买 噶。 唔系，如果佢送俾佢个老婆嘅，你咪睇佢平时摆喺屋企嘅系用紧边一啱嘢咯，影咗佢，你去睇嗰个牌子， 但 你再买多啱俾佢咪得咯。 我而家唔系净系当我啊嘛，咁譬如女朋友咁，佢都要留意女朋友。 我要送俾女朋友嘅、 即系分开。 咁即系如果你个女朋友嘅话，咁我就真系帮唔到你啦。 唔系即系。太太巢皮嘅算啦，唔买。女朋友已好滑， 唔系我讲 嘅， 唔系我讲， 有弹性。 唔系你讲，你自己 啱啱 讲。你 话 话女朋友唔知点买。 其他所有男士啫，凡事。第二咧都系现金，第三咧就系衣服或者鞋。咁但系你同样地，你都要知佢 size 啦、口味啦，你先能够买到。 冇啊，呢啲嘢 好易出 事，尤其是系女仔啊。 冇错， 你嗰啲咩衣服啊、鞋嗰啲，除非佢曾经同你讲过，我好想买呢条裙。 群啊，最尾就你唔好买。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喺年尾你送俾佢嘅啫。若果唔系嘅话咧，你真系唔好。 系啊，系都危险啊。 出事系 99% 啊。 譬如话我着37号嘅。但系咧，嗰款鞋咧可能要着38， 系个圈嘅问题，鞋圈嘅问题， 真系冇啊！我出过事啦，我好多次啦，我啲太太女朋友都系咁样。嗱，我 你买咩俾佢？你买咩俾佢？你买鞋俾佢？ 37号嘛，佢话 鞋你都唔应该买啊！鞋系大家利是 啊， 系 三蚊 送你唔应该送噶。 你睇佢嘢， 佢好紧张，因为头先佢讲错嘢，讲我自己啲真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发表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提及南港岛线西段，由于沿线地势起伏，放弃采用重铁。至于北港岛线，预期直到2046年都冇迫切性要推展。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实政原卓的田北辰话，政府当年话起北港岛线是用于遇上大型事故的替代路线，质疑当局是不是觉得而家已经冇需要。民建联陈学峰批评政府向市民开出通投支票，话市民对南港岛线西段期待已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否认政府开出空头支票，说政府考虑的是经济效益问题，所以才考虑改用中型铁路，又说方案在明年会有结果。至于北港岛线，林世雄说当局研究认为到2046年都没有迫切需要，若果只是因为希望有替代路线而兴建，要深思是否符合经济效益。港珠澳大桥旅游今日正式开通试营运。央视报道，广东各旅行社提前推出的相关一日游路线受到旅客欢迎，试营运第一日的口岸专线巴士全部约满。试营运阶段每日开放20个班次的专线巴士，人流量控制在1000人以内，采取配额制，对持有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内地居民和已经入境内地、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港澳居民开放。有旅行社推出一日旅游路线无奈，就有近300人报名。除了透过旅行社预订，民众亦都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游微信公众号预约买飞。由于港珠澳大桥位处粤港澳三地口岸之间，游客要严格遵守出入境法律法规和口岸管理要求，配合海关检查。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峰会的欧盟领导人同意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入盟谈判。峰会又决定授予格鲁吉亚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并且推进波斯尼亚加入欧盟的决定，是并且推进波斯尼亚加入欧盟的申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宣布相关决定的时候说，是对乌克兰人民和欧洲大陆发出充满希望的明确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这一项战略决定将会铭记在欧盟的历史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欧盟的决定，形容是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胜利。一直反对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重申这一决定是不明智、不理性和错误，又说既然其他26个国家坚持这个决议，他们应该走自己的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21点，升519点，总成交金额416.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9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8，升11.4；美团86.7，升4.95；阿里巴巴72.3，升3.2；友邦保险67.3，升1.95；比亚迪股份210.2，升5蚊；盈富基金17.06，升5.2；中国平安34.85，升1.55；港交所259.6。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42.09，瑞士法郎0.867，加元1.339，人民币7.118，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3,080点，升394点。港金报18,9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09美元，卖出2,03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咧，较早前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中间。喺港岛区花园道下行啦，近住南车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花园道下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缆车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啦，左转去中环湾仔绕道咧都系车多，咁最主要咧阻咗慢线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咧就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咁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号今个星期日上昼5点实施，私家车同埋电单车会因应时段啦而调整收费，至于其他车种咧就全日划一收费，详情可以查阅香港出行2 App 或者是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Down 欧瑞强联同麦建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欠，亦那痴。 共同广播95年新经典靓歌再重聚试唱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国剧830公诉， 你哋查成点啊？ 你儿童有长期服用安眠药类药物嘅病历？ 你儿童绝对唔系会自己服用呢啲药物嘅人。如果之前佢系被动服用呢啲药物，可以令佢毫无防备嘅人，就净系得赵启海。 但系赵启海明明正在被拘留，究竟系边个你儿童身边嘅人向佢落毒呢？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 好啦 ，Happy Friday， 12月15日嘅早上啊，听紧风骚快活人，有啲生活习惯咧，慢慢耐咗之后咧，你唔会觉嘅，直至人哋问，咦，其实点解你会咁嘅？你会谂，哦，系，哇，惯咗咯，咁样样。咁一个日本人同个美国人咧，就喺网上咧倾偈啦，倾开咧就美国人就问啦，问日本人啦，点解你哋咁中意用24小时制嘅？咩叫24小时制咧？就我今晚约你23:00用电话通电话啦，咁样1900啦，咁样样。咁日本人就话，因为咧，如果用呢一个咧，就可以知道早上定夜晚。譬如我约你9点开会，咁你知道系你唔知系早上定夜晚噶嘛？ 其实系好好嘅，但系如果1:00嘅话，出咗件好大嘅事。 跟住个美国人就话吓。冇理由夜晚开会啫，咁嗱，咁呢个牵涉另一样嘢咯。因为有啲人咧，系咧，因为有啲人咧就觉得。5点后就唔做嘢㗎啦，咁样。咪呢个另外一样嘢啦。不过呢就係话即係个叫12小时制同24小时制，你哋都系用开24小时㗎嘛。即係约人，譬如1100咁就係真係9点嘛。即係会唔会㗎，你关 我未必一定会用24小时制，但係我一定会讲清楚嘅系 AM 定 PM。係啦，我一定会约定。点解呢？系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就因为冇讲定系朝头早定系夜晚黑。 是 嗰日咧就真係好笑，我覺得真係鬼推，即叫鬼揞眼又好。嗱，開咗有一個會，我即將要去主持有一個咧，就係一個 show 啦 ，OK。一路開會嘅時候咧，全部啊嗰啲 run down 啊，你嗰啲MC script 啊，係咪都會寫幾多點鐘？ 係 咪、 啊？ 全部都係寫7点。 係。 咁如果你係做開嘅呢啲咁樣嘅 dinner， 或者係佢真有飯食嘅喎，一大班人，一大扎人咁樣嘅喎， 一定夜晚啦，係 咪夜晚 啊？係啊。 好啦。跟住就開曬會啦，大家搞掂曬所有嘅嘢啦，傾好曬啦，咁我就知道噶咯。咁啊，下個禮拜一就會做呢一個咁嘅 show 啦。 係啦， 好啦，咁我就因為我平時咧，我嗰陣時候咧，我都係要朝頭早咧要翻電台嘅。當我翻電台嘅時候嘅話，喺大約6点零钟，朝頭早嘅6点零钟，應該係大約6点半到啦。我收到一個電話，佢就話你喺邊？係啦。咁就係嗰、那個叫我去做嘢嘅嗰一間 production house， 就有某個人打電話俾我，就話你喺邊？6点半朝頭早。咁跟住收尾我就係話我喺邊？我而家咪翻電台咯，我而家喺電台咯。咁跟住佢就係話我哋所有人都等緊你， 會有人6点几搞 show。 朝头早7点钟开始啊， 系 会有啲咁早嘅 show， 系啊，保险公司啊， 冇错， 一定系 你就好聪明，我谂住最后屘我先至揭钟，佢系全日嘅，系由朝头早嘅7点钟，佢唔系正式7点钟开始，佢由8点钟开始，但系你7点钟你要 stand by， 你要上去就叫大家唔知咩就座啲咩嘢，都系我负责嘅，即系话其实你6点零钟到嘅话，你已经要喺会场啦， 系啊， 咁佢已经去到6点半，你先至嗌我都觉得有啲怪啊， 系 嘛， 喂，呢个主办方嘅问题。 但系嗱，点解会大家开会嘅时候你唔再提多一句呢？因为所有嘅嘢咧，你嘅流程啊，乜嘢咧，同一个 annual dinner 系一模一样噶，即系都系上去，叫大家讲嘢，跟住大家食嘢， 哇！呢个唔会真系大家好紧要， 系啊，吓死我！你知唔知啊？ 最后点啊？ 到最后尾真系冇办法，因为我 冇 可 能失场，你翻咗电台， 系啊，我翻咗电台，我冇可能喺电台度失场嘅。咁喺嗰边嘅话咧，就好彩嘅就系唔系净系得我一个 MC， 咁唯有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如果系咁嘅话，我睇下点样，可能揾一个同事或者系点样。其实呢件事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我觉得我系好唔开心。 肯定啦，好似自己失场咁。 冇错啦， 一定系，一定系你噶啦，因为你真系冇去到嘛，你真系失常啊嘛。咁但系其实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如果我会唔会做咁多事前嘅准备功夫，同你哋开咁多会，讲咁多嘢，整咁多嘢，都最屘我失常咯。 嗱，个 project manager 都要孭飞啊。 嗯。 你有乜理由要一早啊？李小姐， 我明啊。其实有好多人都需要问责呢件事系咪？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咁当然就系我要食晒所有嘢咯，系啊，我就会食晒成件事啦，咁样咯，系啊。所以其实咧，系嗰件事之后嘅话，我就永远啲系呢啲咁嘅时间，我系要问得好清楚。你究竟系讲紧嘅就系七点钟 A.M. 定系七点钟 P.M.？ 定系讲紧嘅就系啊？ 喂，同埋 我 覺得佢哋好大責任是他們，係佢哋。應該，喂，李小姐，嗱，呢個咧七點鐘，不過係朝早喎。 喂，同埋咧，我估計你嗰應該做咗一段時間嘅直播節目嚟噶啦嘛，係咪？即係一路都有做，唔係間中做噶嘛。咁所以如果揾得你嘅，理論上應該要了解呢個主持人做緊咩 time slot。如果做上晝，你都會提佢，喂，你個唔翻得電台㗎，你要請假，都要提你呢一樣。 唔係呢一樣嘢，我又覺得未必係佢哋嘅責任，因為其實當然有啲人可能因為會因為咁樣嘅話，喂，嗰嚿錢大啲，係咪啊？即係講真嗰句啊，可能我會請假，咁然後我會接佢個 show 嘅。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開會嘅時候，你應該講清楚啊嘛。 哇！呢件事我諗你。你 一生都 幾 開心， 佢全部係七點鐘，即係七兩冒號零零，跟住就七點幾多嘅就係講呢段嘢，乜乜講呢段嘢嘅話，你七點咁，通常你呢啲咁嘅嘢係夜晚 開始啦。你要加 AM 或者 PM 已經冇事啦，即係你只要加呢樣， 或者再提多 一 次。 你一睇 AM， 喂，你係咪寫錯啊？朝早。 因 為你一定會咁問。 頭先你講七點咧，我都諗邊會有 show 七點㗎？我頭先第一個感覺就係邊會有 show 七點㗎？ 佢就知啦。 係啊，我哋呢啲係商場打滾， 我都參加過一次，係啦。但嗰次都冇咁早，我記得八點鐘去到跑馬地嗰啲會所。 咪就係八點鐘咯。但係個問題係在於我要七點鐘到做啲 announcement， 係啦，就叫大家乜乜乜乜咁樣，係啦，咁樣咯。系啊，有好多噶，佢哋系全日噶嘛，即系你朝头早就有一啲唔知咩大会，系啦，跟住又食啲饭，咁跟住晏昼又啲咩，夜晚黑咧又颁奖嘅， 阵间海外又有啲人嚟， 冇错啦，就 系 呢一只。 系啊，你俾佢公司名我。 任使，咁我都觉得我自己系有唔啱嘅，系啦，即系但系嗰集唔系想噶咯，即系嗰次之后讲，我真系得到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教训，以后有啲乜嘢我就会问清问楚，同埋其实咧廿四小时制就有呢个好处。 系，冇错。 嗰个人有冇？揾翻嚟啊！ 唔讲啦，之后啲嘢 吓，好啦， 人生总会有啲吓，开心 唔 开 心啊！即系如果我系阿瑞咧，都会觉得系 硬住硬住。 唔系我最惊嘅就 系自己个名啊 ，reputation 系啊，因为我唔系咁嘅人嚟噶嘛，我点解会失常啫？我失常嚟做乜嘢啫？我点解要为咗咁样失常啫？ 仲开咁多会，之前做咁多嘢， 系 咯， 系咪？我做晒功课，我整晒 Q 卡，我失常唔会啦。 你依家仲系好气愤， 唔系因为其实嗰件事唔系我。我觉得系好邪门，你明唔明啊？点会冇人提嘅咧？ 咪系咯？ 点会冇人提嘅？你开会你应该要提，又或者你开完会嘅时候你都会讲嘅就 系， 听日我哋见，或者我哋下个礼拜朝头早几点见？冇人讲过，冇人提过。 我真系会交 代 啊！使唔使买定啲早餐俾你啊？ 啱唔啱？ 即系如果我做，我一定会咁。 平时佢哋有时间唔中都会有嘅，系啦。 唔系 嗱， 你晏昼五点我未必问你。 唔系，你夜晚黑都会，你会唔会嚟同我哋食 crew meal 啊？ 系 嘛，即系你做咁多 annual dinner， 你都知噶啦。 特别系朝 头 早咧，早餐好紧要，或者使唔使俾杯咖啡你啊？你饮 一句就 OK 啦。所以呢几场呢件事几场，直到最后先知， 系冇人， 即系直到冇办法补救先知，系嘛？即系已经转唔到弯啦。 所以嗱，你唔好话廿四小时制就有。呢叫好處咯。 好啊，我哋就廿四小時制啦。 我哋 如果你寫住 一九零， 如果你係寫住嘅，你係一九零零嘅，我知咩事啊？又或者就係你七點鐘嘅話就七點鐘點會咁得意嘅？你都會有你有個 question 啊嘛。係 啊， 冇。 算啦算啦算啦， 算啦算啦，忘記佢啦。 冇嘢，好浪事啦。 好，我哋用啲聖樂嚟沖淡下，希望大家呢個聖誕節嚇，樣嘢順順利利，開開心心。 Come and behold him, born the King of angels.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Oh,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e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f love wil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网上情缘，情人是乜嘢？情人是彼此之间友情和爱情的结合，不以占有为目的，不用婚姻做目标，彼此相爱但有相互的空间，欣赏对方的优点，包容对方的缺点，不会指责对方的人品，不会干涉对方的事业。有这样的资格的人，有这样的打算的人，才有资格做情人之路。情人的路有时很寂寞的，不怕受伤，不怕孤独，不会给对方任何的麻烦。就算被骗，一个人都会悄悄地治疗。情人只是单纯感情在一起，不承担婚姻，少了法律的束缚，没有忠诚的责任，亦都没有专一的义务，只是因为喜欢对方，所以在寂寞的路上依靠前进。他们不可以夫妻这样携手同步，有时候情人会因为爱更加寂寞。你可不可以受一份寂寞呢？相思会断肠，思念会憔悴，你会不抱怨吗？来时欢乐，去时微笑，不责怪，不怨恨，有得爱就爱，没得爱就轻轻放下，自己离开。这个就是情人的身份，你找到你的情人。 又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盼望我别去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还是意外？有泪有罪 一段品质好的感情不是经常在一起有几甜蜜，而当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有几挂住你。要做到令他挂住你其实很不容易，不单止你的个人魅力，也在他心目中有一定程度的分量。他已经将你摆在好深好深的心底，两个人的心灵互通融为一体，彼此信任，各有空间，你不需要召唤他就知道你是挂住他。 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爱人不需要爱十分，七分就够了。好多爱的遗憾往往来自十分十分爱，最后变成收拾唔到嘅残局。如果你曾经不止一次喺爱情之中受过苦，下次记得爱一个人七分就够，留低少少空间，等佢冇你嘅时候，好好地要想念你。喺你心里边有冇一个人，今天你仍然在想念挂念住佢？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报仇燃起烈火，但你明了我吗？而每一天一天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但愿我接近你更多，谁愿算情爱这样难捉摸？ Oh no， 长夜里点点星火，由人的窗边映过，来让你闪烁光彩，照亮生活。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起伏你， 为何始终不得？ 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直到晏昼一点钟都会陪住大家嘅。廿六度嘅气温非常之温暖，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风骚快活人，而家即刻开始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朱婉仪校长？早晨，朱校长。 早晨， 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Namaste，Namaste，Namaste。 做咩 事 唔出 声？ 大哥， 我唔知道我要唔要跟住问？我唔知道跟唔跟住讲一句。 我又惊我讲错。 讲错就讲嗰啲唔系几好嘅嘢，我又 你平时讲嘢都唔系几好嘅，放心啦。 使唔使我解释下 Namaste 呢个字俾你认识啊？呢个字咧，其实系一个南亚喺南亚各地啦，包括尼泊尔啦、印度啦，同埋孟加拉各部分呢啲唔同嘅地区常用嘅问候语嚟嘅。系啦 ，Namaste 呢个字咧，其实系源自一个梵语。梵语其实即系一个好古代嘅印度语言嚟嘅。系啦，咁其实佢由两个字组成噶 ，Nama。呢、这个字咧，其实系有好尊崇啦，好鞠躬嘅意思。咁啊，爹呢个字咧，其实系俾你嘅意思。咁所以 Namaste 夹埋咧呢一个意思咧，其实就系解释咧一个好尊重你、好尊敬嘅问候。所以咧讲呢个字嘅时候，通常咧就会双手合十，然之后咧就会微微鞠躬咁样去讲嘅。 我想问校长，呢个说话通常咧系咪后辈向前辈啊，仔女向爸爸妈妈，定系平辈都得噶？ 不是。 不是，系啦，不是 任何人， 冇错啦，喂，好犀利啊， 系 ，Namaste，Namaste， 佢讲咩啊？佢讲 Namaste， 你要干爹，你要干爹爹 ，Namaste， 你收翻佢。 但我叫我嘅尼泊尔籍同学仔教你啊， Namaste， 好啊，好嘢， 好学多啲嘢，好嚟头半个钟头就同学仔问，跟住下半个钟头就由校长发问嘅。好，今日咧， 校长你要唔要纸笔？ 非常好， 好 ，OK， 紧张嚟啊， 好啦， 有 不嚟，我俾一个 好嗱，咁啊，同学仔小张张开始问咯噃，好唔好？好，两位同学同埋朱校长，请准备啦。我哋有时咧会尊称一啲创办人啦，或者每一件事嘅开山祖师咧，我哋有个名俾佢叫做鼻祖，鼻子个鼻，系咪？有冇听过鼻祖？佢就系、是，譬如马小强系吞波嘅鼻祖啦，咁即系话佢由大起啊。 校长你，佢就系针对我。 嗱唔得啊！咁样我哋会记你嘅。 校长好嘢， 佢哋成日都系咁对我噶。啊 ，OK 好，创办人， 我哋对你嗰啲校长睇唔到， 就当冇。 我哋以实证为本嘅。 Okay, 拜拜。好啦，创办人、创始人，点解有呢个专称叫鼻祖，唔叫口祖、耳祖、眼祖咧？鼻子点解会加入去成为一个形容词咧？四个答案。第一，因为古人好重视鼻子嘅形状，认为鼻子嘅好丑咧会影响一个人形观，正如创始人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第二，因为古人认为鼻子系 B B 胚胎第一个发育而成嘅器官，即系第一样嘢生咗个鼻先嘅。古人觉得咋吓？第三，老子话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老子觉得鼻子负责所有气味嘅吸入。就好似一个创办人，佢负责所有嘅事情嘅大细吓。第四，鼻掌管生死，人冇咗呼吸，即系个鼻唔再运作啦，人就死咗啦。形容一个创办人会影响一个机构或者一件事，个重要性都系好大嘅。到底边一个先系真正答案呢？ 哇，做得几好啊！ 系啦、 啊，好有质素啊，好有质素， 系啊，好有质素。 嗱，赞翻你啊！ 咪系咯，你唔出声， 你唔出声，就话我哋 bully 你。 系点啊？你揸过有呢个？哦，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謝 校长请教下校长先， 点解叫鼻祖咧？ 鼻祖 嗱，我猜想啦，我猜想呢个答案应该系 D， 用个鼻去呼吸，系、啦，佢系影响佢嘅生命，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嘅器官、 你系 D 系嘛 ？D 个 多 ，OK， 你咧？ 我觉得咧，即系以阿梁同学嘅水平咧，佢作唔到个老子出嚟嘅。我懷疑， 所以就係老子咯， 係老子， 就係、 是、 老子咯， 係啊，咁、即係佢嘅水平好差嘛，我睇得出 老師嗱下咗，佢直話我差，你覺得佢咁樣又算唔算係一個公眾欺凌咧？ 嗱，我哋唔可以言語欺凌， 係啊，你講少個字咪好咯，但係以佢嘅咁樣資質，係咪佢應該做唔到嘅？得你唔好話佢差， 係啊， 你雙重欺凌。 校长啦，先明白我哋呢度个文化系咁样嘅，佢哋系咁样对人。 咁 我都系拣老， 我都系拣老子，系啊。如果我听落去，我又觉得好似似乎好似有啲。 我初头就谂，佢应该唔系特登揾一啲好学术水平高嘅老子出嚟去困我哋去拣呢个答案，所以我就 谂、对唔住，可能其实唔系佢作嘅，佢喺出边就抄咗成条问题。连埋嗰四个选项， 唔系啦，我作嘅 就唔系佢作嘅，咁所以佢就系咪话咁冇嘢啦？ 唔系，我真系觉得佢嘅水平咧，同我老子有啲距离。 唔系， 我唔系老子，我系老爷。 对唔住，我系咪来自《道德经》啊？ 咁又唔知喎， 嗱 佢冇寫到喎， 佢唔識嘅， 冇寫到咁詳細喎， 咁就 係老子，係啊老子， 冇寫咁詳細。 校長你 嗱，如果嗱你都唔知佢來自邊度嘅，即係嗰句説話來自邊度，咁點會係你會作嘅咧？ 嗱，如果我係梁同學嘅水平咧，我會孔子話乜乜乜乜，阿孟子乜乜乜，係咪啊？咁樣可以即係擾亂我哋啊嘛。 但我仍然都係堅持係 D 嘅。 是一个 C， 两个 C， 一个 D， 是不是？即是两位同埋 C。 是啦， 老子。 两个 C， 一个 D。 我最尊敬老子。 我都好尊敬老子。 我哋喺度赢。 你尊重老子，不尊重老爷啊？错晒啦。 哇。 即是冇人啱，是不是？ 冇人啱。 哇，你个样几嚣。 是啊。校长 的。咁我系正，佢真系高水平，佢想到老子出嚟答我哋。 唔系咧。 以為我講啲嘢真 嘅，唔係呢句説話來自邊度，佢都唔知道，而家就成條抄出嚟㗎，肯定係咁。 好，剩低 A 同 B。再講一次 ，A 呢就係古人重視鼻子嘅形象，覺得鼻嘅好醜，影響咗人五官，就於創始人呢好影響一個機械一樣。第二，因為古人以為鼻子係 B B 第一個發育而成嘅器官，所以就用 B， 即係就用呢一樣嘢做呢一個鼻祖鼻祖就係。 我覺得係 B， 你係 B 係咪？ 係啦， 一 A 兩 B。 好啦，一 A 兩 B。 邊個 A 邊個 B 啊？ 我 A， 係 啦，我係 B。 B 係啦 ，B 同埋我同埋校長都 係。你 A 嘛？ 係，冇錯。 出嚟執執咩啊？出去執笠啦！是 B 啊 胜利的呼声， 不要不 开心，我不会这样的水平。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铺，走走偏偏就挤迫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So let me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我怕我一扮沉着，没力扶摇直上。So let me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我发觉要被弹着，要故事乐言。一开口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间没善梦，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才演。未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都受重伤，笨笨拙拙太像活太阳。 So let me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Be louder, louder, louder. 我怕我要扮沉着，没力扶摇直上。 你又知唔知到你同我出题？ 好啊，嚟咯！好啦，呢一条咧系一条冷知识嘅，咁就是日常大家都会见到嘅嘢，就系、是、你哋有冇试过饮一啲水啊，樽装水、胶樽、胶樽嘅樽装水、嗯，或者你胶樽嘅饮品 ？OK， 有冇留意个底系点 嘅？凹落去嘅。粒来唔系平嘅， 唔系平嘅，一定唔系平嘅，系咪？系啦，呢啲所谓胶樽嘅话咧，所有嘅樽底都系凹凸不平嘅。咁点解啊？点解唔系平噶？ 你讲答案啦。 A 方便运输，因为其实如果佢凹凸嘅话咧，可以卡住有某啲嘅时候咧，你将佢一搭埋上去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卡实、卡实晒，咁样就会方便运输，唔使佢碌嚟碌去。B 就系方便咧倒嘅时候佢唔滑手。如果大家有倒過一啲，譬如可能係酒嘅話咧，你都會知道嘅。佢個底底嗰度咧都係有一個窿嘅，係、方便俾你可以咁樣揾個手指公塞落去之後嘅話咧，你咁樣倒咧，佢會唔滑手嘅。OK， 佢個設計都係異曲同工。而 C 就係不易變形，定係 D 冇咁易爆裂咧？ 你講緊膠樽嗰啲啊嘛？ 膠樽個底永遠都係嘅，就係會爆噶。 但係有啲膠咧係可以锯埋佢啫，系嘛？ 啊，碾碎 系咯，系咯。 呢个唔关事。我而家讲紧嘅就系话，你哋嘅胶樽嘅樽底点解系凹凸不平？ 校长有冇 贴纸 啊？有冇谂法？校长， 我觉得一定唔系方便运输。 嗯，同意啊。我都觉得你有个纸盒啊，有啲 载住噶嘛。系啦，帮冇咁容易滑手，我都觉得唔系嘅。我觉得系 D 呢啲咪出得答案。渣咯 ，D 系咩话 ？D 系 爆裂， 防止系爆裂， 防止爆裂， 我都系觉得防止爆裂， 防止爆裂， 啊，啪爆， 会爆， 或者抛嘅时候咧，总之就系啲物理学上面嘅嘢，一定系关物理学事。 嗯， 如果唔系咧，佢平底响原材料又悭啲，系咪？ 系啦，我都认为系多。 我同阿校长嘅水平真系好高。 B 同 C 系咩话 ？Sorry， C 嘅就系不易变形，定 D 嘅就系佢哋拣嘅就系不易冇咁易爆裂嘅。 嗯，不易变形，不易变形啦。 不易变形系咪？ 系 不易变形。 好 ，OK， 因为你唔想跟佢哋系咪？ 我唔想跟 他們。 好啦，正确嘅答案系你俾得三秒。 你唔好咩啦，冇啦。正确嘅答案系有人啱嘅。嗯系有人啱嘅， 惊你改变主意 系有人啱嘅。 我同校长， 正确嘅答案系你道歉，系是啊，系不易变形。 好嘢， 有得解噶，老友。 好嘢，抵死，抵死， 对唔住。 勇于承认过错啊，非常好。 冇错，嗱，其实咧，因为点解会咁样咧？当大家啊要呢个设计咧，其实系俾你咧要开樽盖嘅时候啊，其实佢系有一个嗰啲气压咧，佢系会向下嗰度咁样褪嘅，即系嗰啲水嗰啲气压系会向下咁褪嘅。如果佢唔系凹凸嘅话咧，佢会咁样会有个弧形啊，即系个底嗰度啊会变咗一个弧形噶，佢就会变形噶啦。所以佢一定要将佢咧就整到凹凸凹凸嘅话，当你一开樽盖嘅时候咧，当你气压向里边冲嘅时候咧，就唔会就系有一个 嘢 喺后边底底 长知识， 因为佢一旦会膨胀嘅时候，就会完成就会变成一个咧就系圆弧形啊，个底嗰度如果系平嘅，就会变到圆弧形啊，明唔明啊？ 知道， 马同学 到咗啦， 再到， 对唔住，好，争取时间。 话我渣啦啲问题 啊，我跟翻阿梁同学都系同即系 中国。 即系器官有关嘅，阿刘比啊，俾阿吕布闹佢咧系咩咧？四个答案 ：A 大臂贼 ，B 大脚贼 ，C 大耳贼 ，D 大口贼。 咁负面嘅啲问题， 唔系呢条系乜嘢问题？ 系 咯， 我识咗对我嘅人生有乜嘢？ 我咪话得咁负面嘅咧， 我 所 有 又 几大嘅遗憾咧？ 闹人、啊，佢到底闹佢？佢到底闹佢系肥婆啊、衰婆啊，定系咩咧？ 呢啲系啲中国文化。咁个扭一个樽有咩嘢啊？个鼻祖我唔知系点 就。呢个问题可唔可以有少少道德啊？佢喺乜嘢嘅情况之下，佢仲可以闹佢啊？ 讲一次。 嗱，阿刘备，即系你睇《三国演义》，我相信你冇睇啦。 我冇睇，我睇《红楼梦》。 佢咧出场嗰时咧，已经即系被形容咧，佢。隻耳好長啊，隻手又好長啊，垂咗落個膝頭哥度嘅。咁咧，吕布曾經鬧佢嘅，咁係鬧佢咩咧？大鼻賊、大腳賊、大耳賊定大口賊咧？ 其实呢你哋咁嘅态度你唔出你唔好考。 我唔答。 Okay. 我哋嗌交啊！校长点解你唔调停啊？ 因为佢都想闹你，佢碍于身，佢碍于身份，佢就系因为佢系校长，佢都想闹，佢想闹埋一份啊！其实 ，OK， 我退出，我唔问，我收翻呢条问题， 因为太差你呢条问题， 系咩差？ 做乜嘢啫？我知道又点样？系咪啊？就算我唔识，我都冇遗憾，你明吗？ 我唔识个樽底，点解又甩突？我都觉得冇遗憾。 我哋包容不同的学习差异。 出呢条问题的人太笨了吓，即系大大咩茶啊？ 我答呢条问题啊，都对我智慧的侮辱啊！ 真系惨。好诶，我哋 咁啊，头先啊，佢搬阿老子出嚟啊， 宣布 唔系老子啊， 呢条问题正式宣布取消资格 ，disqualif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至下星期三到北京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最新情况。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和行政长官私人秘书蔡洁明将会随行。在李家超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署任行政长官职务。新修订的电视及电台节目和广告标准业务守则刊宪，并且即时生效，新增具体落实和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条款，清楚列明持牌广播机构必须要在播放的节目中遵守维护国家安全的规定。守则列明持牌广播机构不得播放任何可能或者相当可能煽动、宣扬、美化、鼓励、认同或者同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或者包含任何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内容的节目。另外，为了回应业界的关注，有关澄清确保节目持平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节目。港珠澳大桥旅游今日正式开通试营运。央视报道，广东各旅行社提前推出的相关一日游路线受到旅客欢迎，试营运第一日的口岸专线巴士全部约满。试营运阶段每日开放20个班次的专线巴士，人流量控制在1000人以内，采取配额制，对持有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内地居民和已经入境内地、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港澳居民开放。有旅行社推出一日旅游路线无奈，就有近300人报名。除了透过旅行社预订，民众亦都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游微信公众号预约买飞。由于港珠澳大桥位处粤港澳三地口岸之间，游客要严格遵守出入境法律法规和口岸管理要求，配合海关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34点，跌系升533点，总成交金额6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0点，升52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4，升13蚊；美团85.9，升4.15；�阿里巴巴72.9，升3.8；友邦保险67.45，升2.1；港交所260.6，升11.8；盈富基金17.08，升5.4；比亚迪股份211蚊，升5.8；京东集团108.9，升10.1；中国平安34.6，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42.07，瑞士法郎0.867，加元1.34，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3,073点，升387点。港金报18,9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42美元，卖出2,03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亚峰同你睇返出面交通情况，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入思瑞之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但较前位置近风力流的坏车就已经清理咗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管道系比较车多㗎，管道入口系比较车多㗎。西行过海而家去到景龙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而家去到学园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而家去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碧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富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破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在主角刑警安恩调查228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的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諗下先，过数次諗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放松快活人，提提大家，星期五日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 18722。 8 7 2 3 8 8， 冇错， 8 7 2 3 8 8， 而家已经可以打嚟。 1 8 7 2 3 8 8， 好嘅，好，继续欢迎我哋嘅嘉宾。就是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朱婉仪校长，而家由你发问啦噃。 朱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啊！我哋而家正式上堂啦，大家要专心。 头先唔系正式噶， 我同你同学好翻啊。 好啊， 阿美啊，对唔住。 好啦，两位同学冇倾偈。好啦， 我 提问时间，我哋而家有个小测嘅环节啊。 系，知道。 好啦，第一条问题要问下大家。首先咧，我问大家之前，我想多谢下我学校嘅老师同埋同学啊，因为咧以下落嚟嘅问题咧系由阿 Miss Yu 余敏智老师咧，连同几个唔同国籍嘅同学仔咧一齐 brainstorm 出嚟嘅。 好嘢， 系啊，多谢佢哋啊， 多谢， 多谢。 好，咁我问你哋第一个问题先。嗱，我哋学校咧有一个政策咧叫做一学一技一外语。一學即是學位啦，我哋期望我哋嘅同學仔畢業之後咧，個個都係入讀大學，所以有個一學咯。一技咧就係、是、專業技能啦，因為而家我哋職業專才教育都係 EDB 同埋一個施政報告裏面咧大力提倡嘅。好啦，咁一外語一間我先講啦。我哋而家問一條咧同技能有關嘅問題先。咁咧嗱，呢條問題咧就係同學仔去修讀咗咧一個應用嘅資訊科技文憑課程嘅時候咧，佢哋諗出嚟嘅。大家知唔知咧喺圖像文件嘅格式咧，通常係有邊啲圖像文件嘅格式啊？ 圖像文件嘅格式啊？ 格式我俾一個例子啊 ，JPEG。JPG、JPEG 系啦，仲有啲咩文图像文件嘅格式你哋认识噶？ 小画家 哦，我讲俾大家听，我讲俾大家听， 识真识。 嗱，呢条问题系咁嘅， 系 以下落嚟咧，嗰四个图像文件嘅格式，边一个系同一个国家代码有关嘅咧？系啦，佢同时间都系一个国家代码嚟嘅。好啦 ，A。JPG、JPEG 啦，大家應該比較熟嘅呢、這個。好啦 ，B、PNG、PNG、C、BMP、Beaver Boy 係啦 ，BMP。好啦，跟住到 D 呢一個你哋應該識噶 ，GIF 動畫嘅格式，你哋應該熟啦， 係 啦。咁呢四個圖像文件嘅格式。哪一个呢同时间其实是一个国家的代码呢 我连个问题比较 低。阿张可不可以请一请假 冇得请假冇得早退。 佢听五分钟就返嚟 㗎。专心上堂。 不如我哋三个每人估一个算啦。 好 唔好 真的不行、 啊。Okay, 我估 GIF 啦最尾一个啦。 是好。 我估 JPEG 啦。 咁我估 BMP 啊。 你估 BMP 哦，即系 C，OK 啦，即系 A C D A 或 Apple 四位同学里，三位同学里边，大家都系零嘅 吓， 零个答案系 boy 啊， 系啊 P N G 系啦 ，P N G 咧系边个国家嘅代码咧？我又考下你哋啊，呢个国家系喺大洋洲嘅， 大洋洲 系啦， 炒饭嗰度。 嗱，其实呢条题目咧系一个咧喺大洋洲嘅同学咧去提供俾我哋、 欸， 因为佢同时间咧系修读紧头先我讲一技嗰个技啊，电脑资讯技资讯科技文凭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 PNG 咧系巴布亚新几内亚嘅国家代码。 可心啊，校长，你今日系咪嚟上大学啊？我哋其实幼稚园嚟嘅啫， 系啦，咁咧好啦，俾题易啲嘅你哋好唔好？好啦，下一题啦，呢题易少少嘅， 挫败。 好，唔挫败，唔挫败。头先我讲咧，一学一技一外语，呢题同外语有关嘅。好啦，嗱，西班牙语嗰、那个，有一个西班牙语啦，叫做 gracias， 系啦，呢一个字究竟系咩意思咧 ？gracias 系咪啊？ 系啦 ，gracias 系啦 ，gracias。 其实我哋有个，我哋迟啲会有个教西班牙语嘅 gracias 啊，系啊 嘅课即系嘅环节嘅， 系啊，太好啦，叫埋我嚟上堂， 好， 系啊，因为头先嗰条题目都系个同学仔话俾我听， 好， 系啦，系啦，系一个佢有修读西班牙语嘅同学仔谂俾我嘅，好啦，呢个 gracias 呢个字。究竟系咩意思呢？转十码，究竟系解 A 早晨，B 你好，C 谢谢，定系 D 再见呢 c 肯定 D，、啊、我哋有上堂，我哋有教噶嘛，因为 呢个我唯一识嘅 两个 C。 一定係先，先咯，先咯，真係覺得係先，俾機會你哋改，唔使改。 我想你哋破蛋喎，真系唔改， 唔改，啱晒，一定啱， 啱晒， 好事啊，善哥， 好欣赏大家嘅建议啊，冇错啦，就系是谢谢嘅意思啦。好啦，咁啊，梁继章同学，你好熟喎呢个外语， 唔系我哋真系有呢个课程 哦。咁大家又知唔知？应该你都可能会知嘅，法语嘅谢谢系咩啊？ 謝謝啊！ 咩 事 啊？ 咩事？咩事？ 咩事？系啦，咁日語大家就熟悉啦。 阿里嘎多， 系啦，跟住德語咧， 嗱你咪問曬五條噶啦，跟住 未嘅呢個係額外考下大家。 咩咩 多花？李同學，你問翻校長客家語點講？ 我唔想咁樣。 好嘅。 嗱，唔好 challenge。 德語我淨係識 good morning 啫，我唔識，我唔識多謝。 Guten Tag 德語我都係問同學嘅啫。Thank you。 哦 ，thank you， 系啦，系去教我嘅，系啦，好，好啦，下一题啦，呢一题咧就同一个文化有关嘅，好啦，大家应该听过 Ramadan 斋戒月啊，嗬，系啦，斋戒月咧系穆斯林一个好重要嘅传统习俗嚟嘅， 系， 咁所谓斋戒到底系戒啲乜咧？好 ，A 全日戒肉，唔可以食任何肉类，只可以食素或者饮水。B全日禁食，只可以饮水。C 在日出去到日落的期间咧，唔准食嘢，只可以饮水。好啦 ，D for dog， 日出去到日落期间唔准食嘢，亦都唔准饮水。 C 好，两个拣 C， 两位同学 C 系乜嘢话 ？C 系 C 系日出去到日落期间唔准食嘢，只能够饮水。 C 冇可能唔饮水。 C。 两个 C 全日戒肉，全日禁食。 你同 我试一试啦， 又系 C 啊！ 好大个澎湃嘅压力。 有冇考虑要改答？ 冇 C， 咚咚咚咚，三个都错晒啦。 系啊，就衰系你啦，两个。 我俾机会你哋补答。 多， 好啦，有一个同学拣多， 多系乜嘢？ 多系日出去到日落期间。又唔准食嘢，又唔准饮水， 咁啊啲咯， 唔准饮水， 唔准饮水好残忍喎、 啊。啊，校长可唔可以重复一次 A、B 啊？ 嗱，好啦，听住啦 ，A 全日戒肉，只可以食素或者饮水 ；B for boy， 全日禁食，只可以饮水 ；D for dog， 日出去到日落期间咧系禁食同埋禁水。 全日意思即系廿四小时啊、 嗯、 ？A 啦，我都系 A。 全日禁食，可以飲水嘛 ？B 係係啊，全日禁食可以飲水。 全日禁食可以飲水，依個係依個係 boy 嚟嘅。 我揀 A。 A 係咩話 ？A 係全日戒肉，只可以食素同埋飲水。 全日戒肉，我 B 啊， 成 A 係咪？ 你先係咪成個月啊？ 成日。 一日里面，但你斋戒唔系净系一个一日噶嘛？ 系啦，你考虑埋呢一个情况，你谂到一个好重要嘅关键点啊！斋戒唔系一日噶，佢哋系几乎成个月噶， 唔食嘢净系。 所以我 头 先咪问 几 耐咯？ 嗯， 系咯，所以先系全日戒肉系嘛，都可以食斋。 系咯， 可能系嘅， 系 咯 ，A 系好似 三个都 A 啊， 系啊， 俾机会你哋再考虑下。 唔需要，我退学最多， 有唔需要。噔噔噔噔， 咁你自己水平唔够，咪 唔好意思啦，三个都系唔啱嘅。 咁系咩？系正确答案应该系乜嘢？ 好啦，正确嘅答案系 D for dog， 日出去到日落期间咧，系唔可以食嘢同埋饮水。咁咧，原来咧，Ramadan 斋戒月咧系伊斯兰历里面嘅第九个月嚟嘅，佢哋系被认为咧系穆斯林最神圣嘅一个月份。咁咧喺呢个月份里边咧，佢哋其实咧系禁食啦，禁食系指喺日出同日落嘅期间咧，佢哋系唔食嘢同埋唔饮水。佢哋觉得呢个咧系一个身心净化嘅方式嚟嘅，同埋喺斋戒月期间。 間咧，佢哋係可以實踐自律啊，令到佢哋同時間咧係會對一啲不幸嘅人咧係表達同情嘅。呢個就係佢哋嘅精神。 Okay. 所以我哋係啊齋界嘅同學咧，因為每年都有齋界月噶嘛。咁齋界嘅同學咧，我哋通常咧就會喺佢哋齋界嗰個月咧，我哋就唔會搞一啲大型嘅活動。 哦， 係啦。咁同埋 PE 堂都會揾得輕強啲嘅。咁啊，佢哋通常咧，當佢去到日落嘅時候咧，佢哋可以食嘢。佢哋通常就會食一啲藻嘅物體啊，係啊，藻係啦。佢哋話藻咧係能夠補充到一啲好重要嘅養分啦。咁佢哋成個齋戒月完咗之後咧，佢哋就會有一個節日嘅。嗰個節日係好開心，好似我哋農曆新年咁樣嘅。咁所以 大吃大喝就係 啦，大吃大喝亦都會有好多親戚之間嘅相聚啊，氣氛係好熱鬧嘅。 嗱，其實唔食嘢我都記得係嘅，但係如果連水都唔飲咧，你成全日又日出到日落唔飲水。 所以同學仔話俾我聽咧，佢哋通常早上日出之前，佢哋就會即刻食咗一啲嘢，係啦，食好多嘢，同埋飲定咗水先咯。咁佢哋翻到嚟通常去到放學咧，差唔多日落之前咧，佢哋就冇曬體力噶啦。你就見到佢好似電池冇電咁樣樣。 知道，好多謝曬。好，下一題。 好啦，嚟多一題啦。呢題容易少少嘅，呢題同食物有關嘅，係啦。咁咧嗱，喺印度或者尼泊爾嘅餐廳咧，你成日都會見到一種食物咧，叫做 momo 呢種食物。系啦，咁你觉得佢系乜嘢食物嚟嘅咧？系啦 ，A 系一啲烤饼、，B 系一啲饺子、，C 系一啲嘅薄饼嚟嘅，系啦，跟住到 D 就系一啲咖喱，系啦。 你同我实食，去过印度，我实跟 我两个地方都去过， 我实跟系咩话？ 尼泊尔同埋印度都有去过， 系咩话？ 系啦，饺子， 饺子，饺子，好，一定跟佢 好。 我記得我嗰個朋友都係話 momo momo 咁樣係啲餃子。 係啊， 哦 ，OK， 三個都係餃子。 我唔識，但我聽過去過印度嗰個， 三個都係餃子，非常好啊！三個都啱曬。阿李同學，你帶領佢哋， 佢呢方面 係一齊攞分啊！ 專長嚟㗎，去過印度嘅， 去過好多次， 去好多次啊！ 係啊， 你好喜歡印度呢個地方。 係啊，我去做 service。 OK， 係啊，做 義工啊。 嗯。 哦，可以帶我哋啲同學仔一齊去， 可以啊， 係啊，太好啦！好，有冇時間問多一題啊？ 有， 我哋問最後一條題目啦喎，呢條題目咧就係同房屋有關嘅，有一個地方咧，佢嗰啲屋咧好有特色嘅，一排排五顏六色，但係咧就係好窄窄長長嘅，嗰個闊度咧只係得四公尺嘅，通常 係 啦，四公尺其實好窄嘅啫喎，你諗下全家咁有陣時可能兩代同堂住埋一齊，咁究竟呢隻屋咧，佢哋當地人係稱佢做管屋，一條管嗰個管管屋。咁呢個管屋其實係邊個地方嘅特色房屋呢 ？A 馬來西亞 ，B 越南 ，C 泰國 ，D 斐濟。 泰國斐濟， 我估斐濟。 马来西亚、越南， 我净系记得马来西亚啲高脚屋咋，冻喺水嗰啲， 唔系啊， 系五颜六色嘅，一定系， 唔一定要五颜六色，不过呢一个地方咧，头先我俾你选择嗰四个选择里面，其中一个地方呢只屋咧，佢就真系五颜六色，好靓嘅，系吸引游客特登去睇嘅。 斐济，我哋去泰国冇见过啊，嗬， 冇， 咪咯， 好多地方我哋都未去过噶，呢， 但系你去过斐济啦咩？ 我推敲翻校長個學校佢啲同學，我覺得有機會係嚟自斐濟。 我哋的確係有同學嚟自斐濟啊！你講得好啱，但係係咪斐濟咧？我唔話俾你聽。 你咪好肯定啊？阿孟強， 我係 呢個要脱離你，我亂估啦。管屋， 我推敲啊，一定唔係馬來西亞。 你估斐濟 越南啊？我估。 好少越南， 你同学管越南， 仲有边度啊？除咗斐济同越南 ，A 系马来西亚 ，B 系越南 ，C 系泰国 ，D 系斐济。 咁我估另外一个咯，马来西亚咯。 好，即系 有 A、B、D、 该多。好啦， 有人中， 有人中，有冇人要举答案？ 冇，有人中， 有人 中 ，A、B、D、A、B、D。 大家仍然觉得自己嗰个答案系啱嘅。好，答案系越南。 啊， 搞错啊！ 你同学，你好似啱咗好多题。 佢系藏王嚟噶，佢藏仔 藏王嚟嘅， 系帮忙我只 系 咩？ 呢个 当代大藏王， 我就系大藏王。 大狀王，其實呢條題目咧係一個越南籍嘅同學同我哋分享，跟住我哋就上網 search 一啲資料啦。咁咧原來咧喺越南呢啲管屋咧，通常喺邊度見到咧？我哋可以喺河內嗰度發現到啊。係、哦、啊，有好多人係特登去河內嗰度揾嘅。佢就係五顏六色嘅建築物啦，每間咧係瘦瘦長長嘅，佢哋大家排得好密嘅，咁好似啲積木拼埋一齊咁樣樣，所以咧佢哋就叫做管屋啦。咁啊好多時咧呢一個管屋咧，因為得四公尺嘅寬，佢嘅長度咧就可以長到去十公尺或者十幾公尺。 但係點解要咁樣設計咧？佢有幾多啲原因㗎？ 佢嘅原因就是因為唔夠地方，所以呢只屋咧有佢嘅好處，亦都有佢嘅壞處。佢嘅壞處正正就係頭先所講啦，因為佢哋排得太密啦，咁所以屋嘅採光度係非常之唔足夠嘅，空氣亦都係好唔流通嘅，同埋佢同周圍黐得太密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係十九世紀末期嗰啲商人咧，佢哋移工去到河內裏邊咧，令到管屋興起嘅，係啦咁樣樣啦， 多謝。Okay。 謝謝 好啦，好啦，到你點唱時間， 點唱時間啦。咁咧，我今日咧就想點唱嘅歌曲係《When You Believe》。好啦，呢首歌咧其實係一首咧充滿盼望嘅歌嚟嘅。我覺得呢首歌咧彷彿好似講緊咧屯馬嘅故事咁。喺我眼中咧，屯馬係一間充滿愛同希望嘅學校。佢秉承咗香港明愛以愛服務替造希望嘅辦學理念，好努力咁為嚟自20个唔同國家嘅學生服務，好感恩我哋每一位嘅同工都好用心咁去愛我哋嘅同學。可能喺當中咧，有啲同學佢哋係嚟自基層，嚟自唔同嘅族裔，甚至係比較弱勢嘅家庭，佢哋嘅路特別唔容易走。但係我哋深信，只要大家一齊努力，一齊堅持，陪伴佢哋走過K 區嘅成長路，佢哋嘅將來總能夠有自信感開展屬於佢哋嘅人生道路，找到佢哋自己嘅亮點，造就到一個一個不平凡嘅奇蹟。另外，我亦都好感恩我哋遇到好多恩人，因住你哋造就咗屯馬學生豐富嘅學習經歷，多姿多彩嘅國際視野。作為明愛屯門馬丁基金中學嘅校長，我好想多謝多年嚟一直為屯馬出心出力嘅有心人，亦都祝福屯馬嘅同學，希望大家能夠一直憑住屯馬人嗰份堅持同埋毅力，相信自己，我深信你哋一定可以創造屬於你嘅奇蹟。最後，我送俾大家我最喜歡嘅一句歌詞 ：Who know what miracle you can achieve？But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多謝曬。 Though hope is frail,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In vain, hope seems like the summer birds too swiftly blown away. Winnie Houston 嘅 When You Believe 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我觉得点样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度做音乐或者瞓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车路的事， 超车， 大家好， 车路带嚟啦， 靓女啊嘛， 好嘢，几 好啊。但系嚟紧咧，一切要问你啊，因为而家如果大家揸车嘅话咧，都会清楚知道，等你过隧道嘅时候，佢不停会有啲 announcement 话俾你听， 冇错、 啊，三隧分流啦。 今个星期日朝头早五点钟，我哋就开始有新收费出现咯。 系啊，冇错冇错，咁真系 好混乱啊， 好复杂。我都系我同阿车长驾车者咧，我唔想去谂啊。 系头先你咪后边， 人生已经太多，我谂唔通，我唔想再谂呢啲嘢。 要过就过， 要过就过啦。 系咯，系咪大家唔系咁谂啊？ 系啊，我系咁谂啊。 我寻晚睇住， 我都唔明。 系啊，我睇住个价目表都唔明啊。 你而家明咗未先？ 我而家明啦。 咁你解释俾我哋听。 嗱，我觉得 懒人包咁咪懒人包。 原来我哋中咗一个我哋嘅盲点啊！你记唔记得我哋咧一去到数学题咧，我哋坐晒喺度啊！呢一个简直系数学题嚟噶。 唔知几多点到几多点又几多收几多，又几多点到几多点又平啲。 跟住我发现一个巧妙啊！原来应对呢样嘢咧，有一个方法。我哋个简单啲嘅谂法咧，就 系 留意住佢边个时段平，咁就算啦。 你又 系咪？我想问嗰个时段咧，如果我就嚟到或者就嚟去到嗰个滴答， 嗰个就最复杂啦。 就似我而家成日企喺呢个快餐店等嗰个行茶， 冇错。转牌与未转牌之间， 未转几时一转牌，第一时间我嚟， 冇错。但系厨房未 ready， 你要等半个钟。 但系咁人就可以咁企度啫。车唔可以停喺度等噶嘛？ 系啊， 会唔会咁咧？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嗰件事咧，价钱上面肯定系混乱噶啦。但我哋先用一个简单嘅方法去理解咗佢先， 简易啲好。 嗱，我哋先留意住佢边个时段平嘅，佢一早一晚都有平嘅时段嘅。咁我哋先讲咗我哋由夜晚去到朝头早嘅时段先啦。咁其实就夜晚嘅七点钟开始，去到朝头早嘅七点半，我哋当呢个叫做 early bird 啦，早鸟优惠嚟嘅。咁喺呢段时间里面行隧道呢就最平㗎啦。 夜晚七点半到早上 朝头早嘅夜晚七点开始。 夜晚七点 去到朝头早嘅七点 半。 咁样呢个时段最平。三条隧道都是二十蚊嘅， 三条隧道都是最平嘅，都是二十蚊。 系啦， 你讲嘅私家车， 私家车嗱咁样咧，呢一个咧 咁又抵用， 抵啊！嗱呢个咧事实 系早啲出门口咯， 改变咗我嘅方法啦。嗱，我举手， 早啲出门， 为咗 有阿姐我先 廿蚊， 我已经谂到一样嘢啦。嗱，对比而家嘅方而家嘅价钱咁计啊，我真系中得到呢个早鸟优惠嘅话咧，我就正啦。点解我而家俾六十蚊啊嘛，六十蚊过嚟 悭四十咯， 悭四十。我当我俾完二十蚊隧道费，我过嚟食埋个早餐， 都仲 我都仲系打个和， 都仲有， 系啊，仲有赚咗随时。咁啊唔使， 再翻嚟咪六十蚊。 其实咧对咩人有利咧，就系佢本来用开呢段时间，或者咧近呢段时间，咁啊早啲咯。 都仲有得可以走赚。 如果你早上十点先出门口，你唔会为咗咁而专登去攞呢个优惠。 嗰啲就冇计啦。 系啊， 嗱咁我哋睇埋咧，我哋日头仲有另一个时段。是平的，咁其实是朝头早的十点三，嗱，讲明朝头早啦，我哋有 A M 嘅，唔系你个情况， 点解唔得 意 十点三？ 点解 十点 咧？ 同埋四点半，十点三去到四点半呢一段范围嘅之间，就又是平嘅，但系三十蚊。 三条隧道都系30蚊， 三条隧道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两个时段，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想去嘅地方拣边一条隧道啦。就真系唔使谂话边条隧道平啲，边条隧道贵啲啦。 系 系啦。咁其他时段咧就644啦。六四四意思就系西隧60，跟住红隧加东隧就40蚊。咁所以最简单系点样记咧？系、记住就两个平 40蚊啊。 其实系加咗价。 哇，好贵啊！ 一倍耶！ 系啊，所以其实嗱，你哋觉得啦，我哋谂翻样嘢，觉得呢一个新嘅价钱嘅分配， 吸唔吸引？ 吸唔吸引先？你哋觉得系吸唔吸引？ 我觉得对唔住，唔系好吸引。 因为咧，其实呢一件事，我觉得啊，对大部分不断过紧海嘅人嚟讲咧，其实比 你谂下嗱，你 贵咗， 你40-40每日来回咧，其实已经差唔多成100蚊咁滞咯。 系啊，跟住仲要计， 咩都冇发生过。 系噶， 因为之前唔系咁嘅价钱噶。如果计大家行开红隧，喺一个正常真系用红隧嘅时段里边， 40蚊啫嘛，一日。 系啊， 系咯。 而家系变咗40蚊一程咯。 系咯， 系啊。咁你哋会觉得对于三条隧道个车流量有冇影响啊？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少咗嘅，因为大家都会要消化咯。 我谂西隧会多咗咯， 系啦。 我只系觉得会西隧会多咗咯，应该会多咗咯。 系 吓，呢个我都几肯定嘅，因为佢真系平咗好多， 平咗好多。如果真系早可以去到早鸟啊，或者夜晚嗰个时段啊，嗰啲其实系我觉得系合理咁啊，即系西隧用户嚟讲就平咗好多好多咯。 嗯哼， 系啊。 嗯、 但系咧，我哋又要留意嗱，我哋之前提过一次嘅西隧里边嗰个速度法定时速系几多咧？其实系80噶。 嗯， 我哋仲有好多车辆而家去到呢一刻都系入到西隧惯性行60嘅。 唔系60嘅咩？ 唔系噶，西隧系80噶，所以有好多人一个唔觉意行入去 keep 住60行，隔篱啲车见到你行咁慢，咦谂紧系咪自己超过速？ 系啊， 新行嘅时候又 会拖慢噶， 系啦、 啊， 全条车龙系有阵时系塞到翻去中环，就系、是、因为咁样人为嘅制造咗挤塞啦。总之谨记，我哋一入到西隧 keep 翻个法定速度啦，佢系80嘅嘢嚟嘅，咁唔需要超速，但系你行翻个合理嘅速度咯，我哋大家都可以 系 啊，所以嗱，我哋呢一个咧就已经系比较简单咁理解咗啦，大概个收费 呢度系三条过海隧道， 三条过海隧道 系啦， 但系咧佢有啲2蚊2蚊2蚊 点啊， 系点样样啊？2蚊2蚊2蚊 个2蚊2蚊嗱，佢呢个咧系可加可减嘅，系点样发生咧？咁我哋头先咪有644。去到變咗30蚊或者20蚊嘅時段嘅，咁其實喺嗰堆變化時段嘅開端嗰一刻開始計，佢、就每2分鐘調節一次價錢嘅，咁所以有陣時咪會由譬如20蚊變咗60蚊嘅當西隧咁計，咁佢就喺啱啱嗰個時段60蚊開始個起端開始計，一路加上去啦，會越嚟越貴，越嚟越貴，越嚟貴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呢一樣嘢點解要咁做咧？其實我都問翻咗相關當局啦。咁佢哋其實都講嘅，佢話呢一樣嘢理論上咧係好有效阻止咗大家喺隧道範圍附近無端端你停低咗部車，或者好慢下一部車去等。去等 就好似下午茶嗰个感觉咁咯，我等佢咯，就到啦，就到啦咁样。 所以其实等完咧系冇分别嘅，你都系慢慢微调上去噶啦。所以除非你可以揾到个地方停到咁耐，但问题你就唔喺嗰度等咯。即系你去咗个范围，你一定系顺住行，价钱顺住转变。但系咧，大家唔需要去谂到无端端会平咗几多贵咗几多。其实你系慢慢微调嘅。咁去到个隧道真系发生嘅时候。今个星期5点钟，其实三条隧道咧，大约都会有个显示牌，到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个显示牌喺边度啦。佢、就会显示翻当刻你过隧道嘅时候， 几多钱， 实际几多钱嘅。因为佢呢个每2蚊2蚊咁样变上去咧，真系过分复杂啦。咁大家真系有机会唔知道自己系几多钱嘅过程，咁留意显示牌啦。咁到时应该系会清晰嘅。 嗱，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嘅嗰個大浪嗰啲咧，即係幾多點到幾多點嘅話，就係全部就係一律收費幾多，咁即係呢個都容易明啲啊。但係就係最後尾嗰個2蚊2蚊2蚊，即係嗰樣嘢，我覺得就係諗得複雜咗啲。我真係會覺得嘅就未必，如果你真係過得隧道嘅，唔會因為你平嗰2蚊係啦貴嗰少少，咁就會停喺度或者慢啲去等。我諗 應該，我覺得會做咁樣樣嘅嘢嘅人嘅。機率好低，好細，好少。 同埋你有人去維持秩序噶嘛？ 係啊， 你唔可以喺嗰度， 你唔可以停 噶嘛？ 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咧，可以參考一下外國嘅做法啦。咁其實外國都會有啲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嘅收費嘅時段嘅。 嗯。 人哋大家都係好 clean cut 嘅，一去到嗰度， 就變咯，即係你無論你廿蚊變六十又好，你廿蚊變四十又好，咁其實大家都係當刻一變就變㗎啦。咁你因為塞車遲咗慢咗嗰少少嗰幾廿秒， 係你嘅問題啊嘛， 你冇得賴啊嘛。咁你係要用，你就係要俾呢個 時，即係等於你停車場啦。停車場有時入到啱啱嗒一聲過咗一分鐘，你都唔通你話喂唔制啊？過一分鐘我冇得拗㗎嘛。 即係大家已經係習慣，即係我覺得好多嘢都係用好多年培養出嚟嘅習慣嚟嘅。咁純粹可能呢一刻大家覺得喂唔係，我二十變六十好大分別，好大影響，我哋需要有呢個兩蚊緩衝，自己控制時間， 自己控制時間。 咁正如大佬所講，我哋喺停車場唔通我哋俾錢嗰刻，因為一分鐘俾多個鐘，我可以唔俾有得 啱。經常試過咯，係啊，過咗一分鐘啱啱 係啊，所以 都要俾㗎， 都係要俾，就係用者自負咯。我覺得呢個係，所以其實習慣上面嘅嘢咯，我覺得呢個價錢改變係事實，真係會改變咗大家使用方法嘅。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咁我哋可能以前一路習慣咗，我哋平嘅紅隧㗎啦。要买时间嘅，赶时间要快嘅，就行西隧。咁希望咧呢个政策一出咗之后，可能真系摊翻匀咗三条隧道嗰个流量咯。咁呢个有待时间去证实嘅嘢啦。而家呢刻言之尚早，系。 我只系觉得咧，对于驾车人嚟讲咧，个负担又重咗好多。如果你每一日，即系好彩啦，我翻工唔需要过呢三条隧道啦。如果唔系咧，真系好肉赤啊！ 其实个疲肺，我觉得 好重，因为已经养车已经唔系平噶啦嘛，而家系咪？ 尤其是红隧个加幅系讲紧一倍啊，即系呢个加幅事实真系大嘅。咁有待时间去消化，睇下到时出嚟流量系咪即系预期之中可以摊翻埋。 但你要用，你都要用噶啦， 系虽然冇得拣啊，即系纯粹就系到时可能。叫做價錢拉翻近咗之後，大家係可以按目的地去選擇咯，即係呢個我諗會係一個方便咗，但係早鳥優惠。记住是七点半前， 系啦，所以咪就系话，其实你如果你七点半前所谓叫做早鸟优惠，系咪真系能够惠及到嘅？就系你去希望到最终嗰个目的先，系咪？ 系啦， 系咯，嗰样嘢我都你系用唔到就系用唔到，你系唔系喺嗰个时候过，你就系唔系喺嗰个时候过噶啦。就算你唔使钱，我都过唔到噶嘛。阿马斯 Michael， 唔系人人喺条隧道附近噶 嘛， 食下早餐，游个早水，都仲未翻咗工。你夠鐘快工都仲 係，即係所以你個三隧分流到最終嘅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唔同嘅隧道嘅時候就可以方便啲，又唔使話逼埋曬喺 同 一條隧 道 過去嘛。 或者咧，唔知會唔會再 係 啦，會唔會之後即係劃一收費咧？嗱，講真，我係第一個舉手贊成劃一收費，因為大家都係隧道啫嘛。你參考外國嘅時候，譬如你跨海大橋嗱，好少人用隧道，因為隧道興建成本好貴。跨海大橋嘅好多地方係會有幾條跨海大橋一齊收費嘅。价钱一模一样啫嘛，即系你无端端你点解会系变咗咁复杂化地几条不断去重复呢一样嘢咧？横掂而家都系政府噶啦。 同埋仲有，你知唔知有人同我讲过？佢就话其实有时你行边条隧道咧，近你就行边条隧道。 系啊系啊系啊！ 佢话因为咧有时譬如可能你根本上你系应该要行红隧嘅，但系你因为你想可以平啲嘅话，你兜咗去东隧，或者你 唔 应该话系啊，你兜咗去西隧，唔会咯，因为 有 嗰啲有钱，你加加埋埋都系一样嘅， 有都系钱。嚟 所以好多好多因素嘅， 冇错啊， 冇错。不如咁啊，又考下大家咯。 好啊， 我哋有今日咧，我 set 咗几条问题， 我冇查，我冇上网，我冇上网查答案 啦， 我冇上网查。 你又知唔知？ 我睇咗。 好，我先问下大家。 好。 海底隧道通车嘅时候，大家知唔知系边一位港督去负责嘅？ 港督啊， 系港督负责开幕。 边位港督？ 嗱，我俾少少选择大家吓，第一位。魏奕迅，第二个麦理浩，第三位尤德，第四位彭定康。 麦理浩， 麦理浩，大佬， 麦理浩，咁 小 强 系 麦 理 浩， 我唔记得啦，入麦理浩咯， 系冇错，中晒麦理浩啊，系，因为佢就系啱啱在任嗰一届啦。咁其实咧，当时咧，我哋一路通车嘅时候咧，都邀请咗好多城中名人啊去剪彩啦。咁其实又可以俾翻少少历史背景大家知道啦。咁其实佢当时剪彩嘅时候好得意噶。隧道我哋咪两边海底隧道都系斜落去噶嘛， 系啊， 斜翻上嚟噶嘛。佢去到平嗰度咧，啱啱通车嗰一日咧，其实里边有个酒会派对噶， 咁抵死。 但系当时咧，其实咧系我记得系夏天嚟嘅，佢夏天嘅月份去开通。咁啊，系八月嚟嘅，佢八月开通呢条隧道，你就谂得到好热， 好热，好热。 当时系一个正装嘅酒会派对里面进行， 正装用晒， 大家应该 风又吹唔到咁 大，热到傻咗嘅里边。系啦，咁好啦，咁去通车嘅时候啦，有一 位影视红星第一个穿过个隧道出嚟， 肥姐， 犀利喎！大家都知道系佢， 肥姐系啊，坐住个开篷嘅 开篷车啊， 开篷车 啊，系啊， 咁再嚟咯，呢条啦就系第一位揸车穿过隧道嘅，大家估下系边一个？系咪当时嘅在任港督？系咪肥姐？定系第三位系一位不知名人士咧？ 不知名人士。 好嘢！ 你冇理由无端端出一条咁嘅 题。系啊，你系啦，你 不知名人士， 你啲选项 啫，系咪太过明显啊？ 系啊，冇错，你太好人。 但系又讲下点解？大家估下点解会系呢位不知名人士？ 佢自己闯入去系咪咧？ 我有谂过系咪，但系唔系闯入去，仲有冇？大家谂到 做工程嗰啲人咯？ 唔系啊。咁其实当时系点样嘅咧？因为都有记录翻成件事啦。咁其实当时 camman 嚟嘅 ，camman 嚟嘅，其实 camman 嗰部车、第一部车系官方开通之后穿过条隧道， 影住 佢就影住匪车嗰部开篷车咁样一齐去出翻嚟嘅。所以第一部车当时喺过海之后，好多人谂住哇一出嚟啊匪车嚟 嘅， 影咗落。咦？点解唔系嚟嘅 ？camman 嚟， 原来 camman 嚟嘅，即系呢几个比较冷知识啦，咁再嚟咯。香港而家有三条过海隧道，大家知唔知道边一条隧道最长呢？ 西隧系嘛？ 西隧 西东隧， 东隧都好长噶。 系啦，西隧， 东隧 好，瑞仲有系东隧噶。 东隧好似出极都未， 系啊， 未揸完咁噶。 真系好 长啊！ 系啦，咁其实俾翻少少数据大家啦。咁、其实海底隧道嘅总长系1.9公里，第二长嘅西隧2公里，第三长嘅东隧2.3嘅佢去到，系啊，所以其实嗰个距离真系都几犀利啊！ 大老山都好长， 系啦， 哇，大老山 好似 行 极都行极都未出嘅， 几乎瞓着， 系啊，所以佢嗰个收费我觉得合情合理。 因为佢长啲，所以佢贵啲。 好长，点解可以行咁耐都行唔完？系啊，嗱，咁我哋少少呢啲头先所谓嘅资料啦。咁我哋不如又讲下，我哋其实红隧其实起嘅时候，大家唔知道仲有冇印象当时发生咗咩？ 我有印象啊！嗰阵时我仲咧有一个好傻嘅谂法。第一次入去咧，我以为可以睇到啲鱼啊，睇到啲海啊，可以。 我依家透明嘅， 点解唔透明嘅？ 系几好啊！ 系、 我系啊，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 我以为入到去睇到海底啲嘢。 所以其实咧，佢嗰个叫建筑嗰、那个模式啊，个概念个模式其实好犀利。其实海底隧道咧，佢系讲咧，佢先系用沉管去沉箱、沉管咁样去做啦。佢一个好犀利嘅钢板圆形嘅，好厚，先沉咗佢落去，再包石屎，跟住先就系我哋而家用紧嘅嘢嚟嘅。咁所以佢防水性能啊，所有嘢啊，佢抵挡，譬如当 touch wood 有任何地震咁样讲，其实佢可以抵受得到嘅，所以系好实净嘅一样嘢嚟。 咁多年啊，仲要系啊，冇佢真系好好啊！ 大家又谂下，其实当时我哋起呢条海底隧道嘅时候，当一刻大家觉得系有人建议大桥先定隧道先？ 大桥啦，应该 系咪？应该大桥先嘅。其实一开始咧个方向系谂住起大桥嘅，咁喺其实50年代。其实二战之后咧，嗰啲经济发展好犀利啦，跟住已经慢慢有呢个需求啦，因为大家都需要过海，但系当时靠渡轮啊，咁点算咧？大家一路排队啦，每日塞2至4个钟头车，等过海啫。咁后屘啦，大家就提议啦，喂，不如我哋起条大桥啦。咁其实一都唔系一开始顺利嘅，点解咧？大桥其实大家就谂紧啦，我哋会影响咗个航道啊，飞机升降嘅时候会唔会太大影响咧？咁所以其实成件事我哋都去到第二次提出嘅时候，先至拍板啦。我哋用隧道啦，明知道条隧道嗰个成本好贵，贵过大桥好多，最后都系拣咗隧道嘅。咁所以其实香港政府佢当时 plan 咗好远咯。咁唯一有一样嘢啦，系啲冷知识嚟嘅，大家觉得而家两条线，即系来回两边各两条，即系四条线嘅海底隧道够唔够用啊？ 我觉得唔够啦，你净系睇一个塞车情况， 系啊， 系啊，因为佢就有好多啲系 jam 埋一齐咁样，我两条变一条咁样。 其实咧，当时呢一个起隧道嘅过程里边，已经有人提出咗噶啦，就会觉得喂，我哋一路以后经济发展，其实 total 四条线唔够用，应该要起六条线噶。但因为成本问题，当时俾人哋反对咗嘅。咁其实就个后果系点样呢？起完条隧道好快啦。10年内已经是远远超过流量，就塞车塞到今时今日啦。咁所以咧，其实海底隧道咁后补，我哋有冇得改善呢？其实就冇噶啦，因为成个基建嘅已经落晒去，所以呢四条线就用尽咗噶啦。咁日后有冇机会变翻6条线，就系、是、靠其他嘅隧道去。 幫手 做 呢樣嘢， 再起多一層。 其實呢一樣嘢反而我諗緊嘅，又可唔可以參考一下外國咧？如果假設我哋香港過海個需求咁大，譬如 Sydney 啊、悉尼，佢條大橋下面仲有隧道噶嘛？係 啊。 咁其實人哋都係咁樣跨海大橋，夾多條隧道嘅時候，咁其實佢好主要其實靠一條主幹道做齊曬兩樣嘢，甚至乎有埋火車可以行得到嘅時候，真係可以好疏通得到個交通流量咯。 明白， 好多謝曬，今日好多知識啊，多謝曬潮潮啊，多謝曬， 下次見，大家要記住留意啦嚇。 冇錯，星期日啊， 星期日就會開始實施噶啦。 好，十二點冇人聽緊呢個風騷範圍啦，翻嚟有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等等，電話號碼就係1872388，而家可以打嚟，一陣十二點半點唱就開始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有议员话以重铁兴建南港岛线西段已经讨论十年，在社会取得共识，而家却放弃，批评政府当年是向市民开空头支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不同意有关讲法，强调政府是考虑到财政效益等问题才转用中型铁路。他又评估启德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将会较东九龙线容易兴建，当局会争取尽早完成。新修订的电视及电台节目和广告标准业务守则刊宪并且即时生效，新增具体落实和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条款，清楚列明持牌广播机构必须要在播放的节目中遵守维护国家安全的规定。守则列明持牌广播机构不得播放任何可能或者相当可能煽动、宣扬、美化、鼓励、认同或者同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或者包含任何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内容的节目。另外，为了回应业界的关注，有关澄清确保节目持平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节目。消委会今年1至11月接获9宗涉及虚拟保险服务的投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说，这个数字占整体保险服务投诉的个案不算多，但是有改善空间。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消委会研究过三间虚拟保险公司的服务，包括自愿医保计划，发现即使同一个年龄层，保费的差异可以很大。他举例，出世后15日的男性年度保费最低和最高相差74%。黄凤娴又提到，在索取个人资料方面，有虚拟保险公司只是需要投保人提交身份证号码，另外两间分别要求提交身份证副本和个人录像证明，当中或者涉及私隐问题仲需要了解，但是认为若果只是提交身份证号码而无需任何证明，似乎略为宽松。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夜晚和星期日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93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6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0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9蚊，升12.6； 美团85.2升3.45，阿里巴巴72.55升3.45，友邦保险67.25升0.9，盈富基金17.03升4.9，港交所260.6升11.8，京东集团108.4升9.6，恒生中国企业58.28升1.88，中国平安34.6升0.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7，日元141.79，瑞士法郎0.866，加元1.339，人民幣7.112，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1，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3,015，升329，港金报18,950，跌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24，卖出2,036.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人生中有欢喜。 Albert Ow、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国剧830，迪丽热巴、佟大为主演。公数 蒙恩，再加埋我送俾你嘅5%，加起嚟我哋就系51%嘅股份。 当尹慧权被董事局逼供嘅时候，佢终于谂起自己一手提拔嘅赵木恩，但系赵木恩究竟系救佢，定系向佢补上最后一刀呢？ 国剧830，公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演唱嘅时间，有位朋友嘅阿 May 咧，佢喺网上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佢话咧星期二系我生日，点唱俾自己同埋我好朋友 Anthony 啊，佢之前做咗手术，希望佢快啲好嘅吓， 祝佢康复。 好啦，另外仲有可唔可以？另外电话里边有朋友仔打咗电话嚟，我哋听听。 喂， 系呀。你系边个？ 你好啊， 你好啊， 马 小强， 喂，你好啊， 你好啊， 我系阿 May 啊， 你好啊， 你好， 美美，我爱你， 点啊，美美？ 系啊，阿蕊蕊啊，上次你问我四条仔咧，我呢个姨婆好鬼冇用，唔记得咗日朗仔几号生日啦。 哦， 佢系11月28啦， 11月28日生日啊，过咗咯。 系啊，系 啊， 补啦，补啦，唔紧要， 一人少句，一人少句， 好嬲啊！ 唔好嬲，唔好嬲，阿小强，你叫我成日笑，我有啊，我日日起身都笑噶啦。 咁就好啦， 你真系将我啲说话睇得咁重要啊？ 应该嘅， 系啦， 个人唔使睇得咁。 你风骚快活人噶嘛？ 美美啊， 啱啦， 系。 你几时得闲啊？同你去饮餐茶。 哇系， 哇，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因为要你俾钱。 系啊， 唔好上当，唔好上当， 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 係啦， 冇着數，冇着數， 冇着數， 唔好就算啦，唉，真係激死 你，好乖喎，你今日嚟啦，話翻俾我哋知，我哋問你嘅嘢喎，嚇， 係啊， 係啊，答翻曬，有交代 得㗎， 係啊，好啊，好啊， 今次咧，我係想。点俾我女听啊？10月22号生日啊！ 10月22，呢个礼下个礼拜五喎、 啊。系啊，嚟紧啊。 嗯。 所以咧， 我嗰日最多抽半小时俾佢啦。 又嚟呢家嘢。 哇！真系即刻听到笑到不得了。 佢上次话同我倾15分钟嘅话，跟住喺12分钟买到嘟嘟。 咪咯。 头3分钟系广告。 3分钟系广告。 佢唔喺香港啊，喺西澳啊。 咪就系咯，咪当通讯 危险。 而家成个地球好细嘅，就佢一样可以听到噶，系啦。 佢未必得闲噶，我个女。 听重温。 佢好忙啊！佢读紧书啊。 几样啊？ 哦，几样嘢。 要读书啦，又要做嘢啦，又要实习。 几好啊！要实习做乜嘢啊？ 读医科嗰啲， 医科生 护士， 佢愿意讲就讲啦。 咁唔好啦，唔好讲，唔好讲，呢啲系佢嘅， 佢嘅，佢讲我都唔愿意听。 好似你头先嗰条问题咁，你唔好讲个答案。 你头先讲咩话，美美？你同我讲咩？ 你巴闭咯， 巴闭啊！ 闹得好， 唔系佢唔系闹啊，佢同我玩。 我边度敢闹啫？ 系咯，我同咪咪之间冇呢啲嘢。 系啊，开心啲系。 咁想点唱俾女女听啦？系啦，22号生日快乐啦！仲有啲咩想同佢讲啊？佢嗰边自己一个人。 阿女啊，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吓。Alice Wong，阿爸爸咧身体咧现在 OK 啦。星期三嗰日见咗医生同埋物理治疗师，爸爸都好乖啊，有食药，有叫物理治疗师叫佢做嘅运动，佢都有做。 嗯 嗯， 你放心啦。 嗯， 好， 系啦， 早日康复啊，爸爸。 系啊， 仲有， 嗯， 我响工商呢4年咧，好多谢我先生陪我出出入入医院，差唔多一个礼拜去几次。 嗯， 而家到我。又要陪翻我先生，一个礼拜几次去医院。而家咧，我好多谢大埔拿打素医院嘅医护人员，同埋嗰啲社工，十分之多谢佢哋，好帮我哋两公婆。 嗯， 我哋好好感激，无言感激。 好， 希望佢哋好似你哋风骚快活人咁，日日都风骚， 好嘢， 开开心心。 最紧要系咁样。 讲得好，其实我谂所有从事即系医护嘅朋友嘅话都好辛苦，压力都好大。我哋都点埋唱俾佢哋听， 冇错。 但系你两公婆出入都要小心啲，咁论尽啦。 系 你噏乜嘢啊？ 我几乎 佢两个啊， 精神科医生叫我住院住一个。3个礼拜 嘅，哦，总之而家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冇错。 唔系你最紧要开心，你开心嘅话能医百病， 系啊，真系啊， 咪就 系 要听住风骚快， 咪系啦，你又唔肯同我饮茶， 唔好同佢饮茶，同佢饮水好啦， 好啦，呢个歌都送俾晒你听，好唔好 ？OK， 多谢咪咪， 多谢咪咪，拜拜， 身体健康啊吓。 他们说你终于拥有自己的儿女，是时候安定下来，不要再在外面乱闯了。的确，家庭的压力忽然之间就来到眼前，肩膊的担子重了很多。我告诉自己，是时候定下来，找一份有安稳入息的工作，终此一生培育下一代，应该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女儿，对不住，你的父亲原来根本就不是这种人，他正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冲向不可知的未来，义无反顾。为什么？是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以及一些多年前替自己许下的诺言。哲人讲过， 人必须有梦想，生命才有意义。我的梦想一直在改变，有些已经达到，于是急不及待又去做另外一个梦。有时一个梦会好像肥皂泡咁，好轻易就被人吉穿。我不介意失败，只要仍够容许我追求我的梦想，再失败十次都是值得的。所以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你这个不羁的父亲，竟然斗胆在你出世之后，在百上加斤的情况之下，依旧不顾后果地在外面盲冲乱闯，找寻自己的梦。亦都请你不要怪我哀伤你的时间不够多，希望你明白你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更加希望我女儿的将来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不断追寻。 另外咧有啲代读嘅名单嘅 ，Shanna Wong 佢话咧，听日系我仔伟轩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你每日开开心心啊！叫佢唔好成日开车咁快啊，安全啲啊， 小心啊，小心啊！ 妈咪好担心佢嘅吓， 知道。 好啦，咁另外咧就有电话里边拨通咗噶啦，不如听听电话啦。 好啊， 喂 ，Hello， 你叫咩名啊？你好，点称呼 啊？ 容啊， 姓容，容先生， 容啊， 容先生， 你好啊，容生，系系，点啊点啊，今日有咩点唱啊？ 我冇，我想点首歌咧，又俾我太太同埋自己听。 系 个月六号咧就66岁生日。 哇， 生日快乐！ 你66岁啊？ 嗯， 系啊。 哇，好劲啊！ 把声好似个后生仔，36岁把声咁。 唔系啊，我成日好欣赏阿马生你。你啲讲嘢， 点解嘅？我真心话嚟，你真系似36岁声啊！ 多谢多谢多谢， 真系开心，请你请我请你食烧鹅髀啊！ 哦，我 on diet， 唔系食完烧鹅髀走去做运动可以减肥嘅。 O K， 杀你， 容生好嘢， 杀你。 系，仲有咧，除咗你生日之外嘅话，仲有开心嘢喎。 系啊，事关我。是前任公務員退咗休嘅，我當即係做公務員嗰陣時咧，又做個大手術，有搭橋嘅。咁我太太咧，由我喺屯門住，由我太太我喺沙田威爾斯做。咁我太太每日都攞啲湯同埋我一齊攞啲湯嚟俾我。 窩心啊！ 咁咧就係啊，所以我哋結咗婚咧，又係40年，拍拖13年 ，total 53年咯。 哇！拍拖13年， 你有冇計錯數係咪啱？ 唔系啊，我就系话点解拍咁耐啊？ 咁多 唔系啊，拍拖13年冇钱啊嘛，慢慢挨咗啲钱自己， 先至结婚 啊！呢个好啊，我跟足你13年， 好好 啊，就系挨啊姐。 佢系第一个，我又第一个啊嘛。 哦， 同埋佢系李丽嘅同乡嘅就客家， 一位客家人 喎。哦， 但系其他人我都识讲，不过识讲嗰啲唔啱车嘅。 客家话唔啱听，你唔好讲。系啊，系啦。 咁太太叫咩？太太叫咩名啊？ 钟淑玲。 钟淑玲。 阿玲姐。 玲姐吓。 你阿容生，你咩歌啊？ 我叫容伟成。 阿成哥。 成哥同玲姐。 哇，好好。 53年啊，系啊。 正。 系嗰脱嘅啲声，啲名嚟 嘅。真系好，真 系 好。 系啊。系啊， 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喂，你做咗一个咁大嘅手术，但系佢一路都喺身边，真系不离 不弃啊！老虎啊， 点讲咧？我太太咧都好锡我，事关我咧而家做咗有5高啊， 佢成日买啲健康产品，而家都系啊。 你唔好咁啦，成哥。五高你系可以食嘢， 系啊，跟我去做运动， 你就唔使听佢。 跟阿强哥去做运动， 佢做啲嘢你就唔好做，佢食嘅嘢你唔好食， 咁就得噶啦。 系啦，但系你真系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啊， 系啊， 唔好令佢担心啊。 系啊，你有幸福家庭啊，记住。 佢好紧张噶，我食嘢即系含得滞又闹。我中意食辣嘢，佢又辣， 梗系闹啦， 系啊， 因为你做过一个大手术啊嘛，小 心 食 辣嘢，忍下口啦，成哥， 身体健康最紧要， 点摊蛙唔跌你阿妹， 系啊，最紧要开心，乜都系假， 系 我最高都180几磅，而家减到140磅。 哦，叻仔叻仔， 掌声鼓励，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吓， 系啊系啊， 阿龙真摊蛙嘛，系咪啊？ 我希望你哋三位咧做得开心，最紧要健康，乜都系噶， 开心啊！ 最紧要全世界健健康。 好，对啊， 正 系啊！即系其实咧，个个最紧要一个健康，有健康又有快乐。 系啊，冇错， 冇错。 嗯，阿成哥，成哥，我谂谂下咧，我都系想食你个小鹅髀，冇理由你请我唔要啦， 咪就系咯，冇礼貌， 真系蠢啊！ 好啦，成哥，祝你哋开心、心身体健康，好唔好啊？送俾你哋个个， 我有所要求， 系 咪后想同阿李小姐请教有啲嘢， 好， 好， 我问下家话系咪？好，一于咁啊， 唔系，我想攞一个电话啫嘛， 好，我哋再倾。 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好啦，仲有五分钟咯，晏昼一点钟， 哎呀， 唔舍 得， 你唔等咯， 去做咩健康康咯 ，eat 健康康咯， 我想做咩健康咯 ，City， 好，电话里边，喂喂， 喂你好，老友， 老友你叫咩名 ？Hello， 我叫 Raymond 啊。 喂 ，Raymond 哥，点 啊？文哥点样？ 今日好特别嘅日子啊！我要点俾好多人生日。 咁唔使你，请讲。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就系我太太同我个儿孙嘅生日正日。 太太叫咩名？ 点俾个朋太太叫永恩。 永恩， 恩恩， 系啦。 仲有咧？ 咁另外儿孙仔就叫达达。 达达 达达 都系同月同日生嘅两个， 哇，好啊，一齐切饼一齐庆祝 啊嘛，系咪？ 系啦，另外再点多俾一个朋友叫莹莹，佢十九号生日嘅、 啊、女仔嚟喎呢个， 呢个系我哋啲好朋友， 嗯，你嘅好朋友 系啊， 好朋友 定系你哋嘅好朋友， 家庭嘅好朋友， 我算你啦， 冇搞错，冇搞错， 系啊，唔好立乱嚟啊 ，Raymond， 系啊 ，Raymond， 你有幸福家庭啊，话俾你听啊， 梗系梗系， 啊，好仔， 唔好乱谂嘢啊， 系啊， 冇啊冇啊， 我衰过啊。一指错满盘，皆落索，系真系冇， 冇错，好， 梗系冇，梗系冇，系 三个好紧要嘅人嘅话，都系今日同一日生日，系嘛？ 系 嘛？ 唔系 阿莹莹唔同啫，系啦，莹莹唔同，系十九号，会唔会庆祝啊？ 系啊， 今日。 今 日就同太太同啲小朋友出去食饭啦， 食 buffet 定打边炉？ 中间就两个食，夜晚就。小朋友放我一起吃 打邊爐啦， 系咪打邊爐啊？ 開始涼噶啦， 唔 係 啊，食西餐啊，唔夠凍啊，今日仲再短袖啫。 哦，咁啊 係， 咁啊係，聽日開始， 要聽日啊嘛，要聽日。 你啱， 聽日食三餐嘅連坐，聽日去食 打邊爐真係可以嘅， 係啊， 由朝頭早打到夜晚都得嘅， 都得噶，都得噶， 係啊，真係冇錯。 買啲靚嘅牛肉， 啱啊， 叫埋我同蕊蕊， 我今晚就打啦， 有好啫，好，你咁話，叫埋啲無謂嘅人去， 即係叫阿小姐姐。 你先真系无谓啊！我讲紧，系啊，好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我觉得生日系一定要庆祝嘅， 系好开心啊！饮少少酒啊，真系最 同埋生日饼一定要切嘅， 冇错，系啊， 会切噶啦，晏啲， 咁啊好啦， 开开心心啊，玩开心啲，系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仲有冇啊？ 你都系啊吓， 系 阿文哥， 系咪有首歌一阵间要播？ 系啊，系啊。有咩 啊？我都你哋帮我拣咗啦，嗬， 拣咗噶 啦， 拣咗噶啦， 系啊， 好嘛， 好唔好？ 好嘅， 多谢晒， 多谢晒你 Raymond， 恭喜啊， 今日玩得开心啲， 好， 拜 拜， 拜拜， 好啦，代读嘅张先生同太太结婚38周年， 阿珊啊，想点生日歌咧，俾老公听嘅，咁同埋节目嘅主持人收听。 另外刘先生话，听日同太太结婚47周年， 哇， 同埋想点咗俾细佬听，12月16号吓，即系听日70岁大寿。 哇！ 多谢晒， 细佬都已经70岁啦， 都起码72啦。 好，建议多哥开心心， 好啊， 好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亦都结束今个礼拜嘅节目。 邓丽君， 丝丝小雨，边个拣啲？ 边个拣噶？ 我唔知 ，Porter 拣噶。 佢一定要系佢孭呢单嘢。 阿林文一，再见大家啦， 拜拜。 一阵阵绵绵细雨，带来多少凄凉意？我曾问过丝丝小雨。是否带来你的消息？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问你，问你，再问你，几时回？段段美丽回忆依然荡漾我心里，你的真情，你的真意，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想你，想你，我想你。